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喂 ，hello， 今日好顺利啊，因为多时间预备啊。咁啊，今日如果大家有睇标题嘅话咧，就有个 phone in 电话打嚟嘅，咁嗰个人咧，嗰个嘉宾咧。一阵间先开股，吓冇咁早啊，因为咧，储齐人先啦，费事嘥咗人啲力啦，系咁啊，神秘嘉宾嚟嘅嗰位就系、是，咁我曾经揾过佢做嘉宾嘅，但系大家好耐冇见噶啦，亦都咁，同埋最近咧都少喺网台嗰度出现嘅呢位朋友，咁同埋以前曾经我去即系喺另外一个网台嗰度揾过佢。咁咧，嗰个网台嘅而家嘅主人咧，就喺度嫌三嫌四，诸多声气咁样，咁嗰啲嘢咯。咁但系你知，我啊识朋友唔系讲外表噶嘛，又唔系讲有冇钱噶嘛，系咪？讲埋咁多啲嘢都系同空气讲啊，嘥气啊！即系你有我燃烧啲时间啦，冇理由等人入嚟嘅时候咩都唔出声噶嘛，系咪？冇乜意義嘅，咁今日似乎啊比較冷淡啦，至到而家幾分鐘都係得廿幾人。好，招呼下大家先。 Hugland，Hi，Hugland。 喂 ，Hello。 Good night。 走啦。 Tremanxo 九十六。 喂 ，Hello。 老友友，紅紅，探長好，大家好。 Hello，Timono。 Hello， 大力水手789 ，Hi J J Lens， 今日光下机，即听 J J Lens 嘉宾，今晚我都听噶。 今晚所谓嘉宾都系喺电话度讲两句嘅啫，咁啊，咁佢都系长期呢排啊，唔系长期嘅，呢排都经常都系留意住九七廿四嘅朋友嚟嘅。 Ultramanxo 九十六，今晚感受反律应景。Onizuka 六十四，大家好。J.P. Galilea Hello Eddie， 系一 Lipcock Leon， 系 Hello。 喂，系喂，咁啊，呢、這个囚犯 look 咧系点解现实嘅囚犯唔系呢个 look 咧？咁我相信呢、這个 look 嘅囚犯咧，即系我有印象之中咧。都是五几年猫王有只歌叫 J House Rock， 嗰啲人穿嗰啲衫先系呢啲还间嘅。以我所知，而家嘅囚犯咧，美国嗰啲系橙色衫，一个夹喇衣嚟噶嘛。咁香港嗰啲咧就应该系啲啡色嗰啲囚衣嚟嘅，即系睇《监狱风云》嗰啲，唔知而家有冇过气到咧，唔知有冇新衫，定系转咗第啲啦。咁同埋菲律宾嘅囚犯咧，应该就橙红色嘅。咁我都系睇啲 MV 啊，因为菲律宾个坐监好开心噶，都系得唱歌跳舞噶。咁尤其是咧就集体排舞噶。咁菲律宾始终都一个载歌载舞嘅城市嚟嘅，即系一般嘅素人咧都中意歌舞嘅咁样。咁节奏感又好强啦，音又好准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算你坐监咧都要集体咁样跳只舞咁样。如果大家唔信我讲咧，你可以。search 下咧囚犯喺菲律賓同埋 Michael Jackson 嘅歌，譬如一隻Thriller 啊、Bat 啊呢啲咧，就全部排曬舞嘅。咁我唔知啊，一個監獄為咗 PR， 即係歡迎啲人嚟坐監啊，亦話咩原因咧，就竟然喺監倉裏面排舞咯。咁嗱，如果俾香港嘅囚犯就慘啦，即係香港囚犯連呢啲興趣都冇噶嘛，咁你叫佢打交啊、打麻雀啊、表演出千啊咁樣，可能勁啲。咁呢個問我係唔公平嘅，一陣嗰位嘉賓咧就可以辟謠啦，即係我哋亂講佢一陣間，你全部都錯曬咁樣，咁啊等佢打嚟啦。咁我大概等到五十人先至打俾佢啦，我 phone out 嘅，因為我有佢電話，咁咧就佢喺度 stand by 噶啦，應該我估係。OK， 因为 thank you， 哇，真系有零食一流啊！今次啲零食咧就并唔喺街度买得到嘅，咁就系咧我岳父唔系岳母咧就专登炒俾我嘅，呢啲咧就系、是、一啲 nuts 啦，咁啊同埋一啲朱古力 chips， 朱古力都系 stevia 嘅假糖嘅朱古力嚟嘅， 咁我覺得幾過癮嘅，即係好似走廊咁樣，咁啊可以揀啲平時走廊揀啲魚仔啊、花生粒啊咁樣，但係呢個咧就比嗰啲更加有益嘅。OK。 Onizuka 六十四，大家好 ，JP Glilia Fellow Eddie， 系啦 ，Yipolian Fellow Recruitment Fellow， 你好，刚好开机听直播， 冯富 龙港币25元，有嘉宾证资助少少，虽然冇到场，但都要请翻佢饮嘢， 岳 涛耀，小人因为无通知。冯富 龙 ，Andy Sir， 点解会冇通知呢？真系奇怪，崔长。康康 ，Facebook 冇通知人啊？条 link，Facebook 我改咗条 link 咯，再交条 link 落去。通常通知都系 YouTube 嘅通知噶嘛，要，因为我发觉咧，我就算唔喺Facebook 吹鸡咧，个数都差唔多啊。咁所以 Facebook 咧都系僵尸多噶啦，虽然有几多人嚟噶，5000多啊，但系都系僵尸嘅 account 嚟嘅，都冇人理个 Facebook 写乜嘅，即系唔系话冇嘅，即系平时 regular 一啲中挺嘅话题咧，有都有四五十个人嘅 regular， 但系咧有啲有兴趣嘅问题咧就会有百几个咧，尤其是打嘢添。食呢啲唔应该讲嘢，即系例如影自己个样啲肥瘦啊，咁嗰啲啲人就关心啲嘅，唔知点解咁得意。阿康康，你话 Andy Sir 咧，你又真系啱唔晒，系嘛啱唔晒？你点解睇到改翻嘅？ 佢下边嗰个 我睇唔到嘅。啊，系啊，系啊，系冇错。 恒宏应该是 Letizia Dynami Netflix 有套 documentary 专讲全球监狱，超好睇，叫 Inside the World's Tallest Prisons， 9343 Jenny， YouTube 有通知咯。 哦 ，Jenny 啊，新见到你喎，呢个名欢迎你啊，我们欢迎你。咁咧，呢套监仓嘅 doc 我就冇睇啦，我睇一套咧关于大麻嘅 documentary 咧。都幾好睇嘅，咁啊有啲疑問都唔算疑問嘅，都有啲嘢我覺得真係吹漲嘅。啊 ，Jenny， 你係咪平時嘅 CD-ROM 嚟嘅咧？仲有 L Nami 啊，都少見到你喎。啊，不如你講下點樣嚟嘅，定係唔出聲啊？又話撞入嚟嘅？ 9343 Jenny，YouTube 有通知喎。叶国亮无猫嘅 Ray Rip Hello 讲到睇 live， 喂 ，thank you， 喂，点解冇猫呢？因为监制咧就买了一张新嘅猫床俾 Nana， 非常舒服嘅。因为咧 Nana 19几岁咧，啲肌肉又萎缩晒啦，冇脂肪啦，咁咧佢硬食落啲硬嘢度咧好辛苦啊！即系有时佢赖尿喺佢平时张凳嗰度咧，我攞咗个毡咧，佢都呱呱嘈啊，因为。佢瞓得唔舒服啊，因为皮包骨咁样咧，硬到带啲神经线喺中间。咁于是乎咧，而家买咗张好软熟嘅床俾佢咧，咁佢三分二时间就喺嗰张床瞓。咁譬如想搵嘢食啊，想闹我玩啊，先喺我隔篱嘅。咁变咗而家少喺侧边咯。咁取而代之咧，就系阿 Trico 咧，就比较多喺我隔篱嗰张床咯。但系而家都唔知行咗去边啦。 48人 啊， 你可以。 哦 ，OK， 喂，咁啊。49添嚟噶，咁我打得电话，即系我封欧啦，因为系咯，咁啊 ，Eddie Sir， 你请你预备咯，咁我而家打俾你，听唔听到啊，各位 ？Hello，Hello，Hello，Eddie Sir， 系啊系啊， 喂，嗱，我想 check 个麦先，咁啊，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嗱 ，Eddie Sir， 我谂你嗰边咧删咗我把声先，你净系用电话听我，即系唔好用电脑听我。如果唔系咧 ，feedback 翻转头都要成六七秒咁样，就比较古怪嘅，得唔得？ 嗱，而家试下啦，我删晒噶啦。 啊 ，OK 嘅，啊监制话 OK 嘅，因为监制专登匿咗去厕所嗰度听咧。喂，欢迎你先 ，Edison， 好耐冇见喎。 系啊，系啊，系啊。 我同你几耐冇见啦？有 都讲开有两年咯。 两年都有啦，系嘛？平时喺街都撞到嘅。吓、啊、，sorry。点 样？ 听唔到你讲乜添？你话咩啊？头先。 我其实一路都想揾你饮茶。 哦，你随时揾我都得噶，啲自由工作者嚟噶嘛。 系啊，系 咯、 啊啊， 即系我相对比你容易约嘅，因为你去旅行嘅时间比较多啲。 咁唔系嘅， 咁我呢穷鬼咧都喺香港挨嘅啫，咁样，所以 咧， 即系系喂，咁咧系啊，我都成日我都耐唔耐有睇你嗰啲旅行嗰啲嘢，睇你开心啦。 咁啊，无业游民咁有乜办法咁退休你都 喂真系冇办法，只唔赞叹当年嘅公务员嘅福利真系唔错嘅，到而家都受惠到。 是的，这个是要真的多谢英女王的，因为当时他很坚持的，坚持给退休金的公务员的，可能 被 人骂，但是都去到坚持到2000年啦，董建华之后就认为不应该的，就是因为伤痕社会嘛。 哦，是啦，即是不讲雷啊，这些叫做在黑社会要被人夹手指啊，董建华这些。 咁大年紀，咁大年紀， 哄一哄嗰啲啲㗎啦。喂，你今日先有人，我見到啲輿論咧，即係通常都係譬如你睇蘋果、睇 Now 或者睇 Cable 嘅 Facebook 嗰啲新聞咧，都有好多唔知咩人喺度留言㗎嘛。有人話五毛啊，但我覺得有啲真心嘅。咁就話朱耀明老咗又唔使坐啊，哇嗰、那個亂得滯又唔使坐啊，哇一攞亂都唔使坐，咁咪鼓勵嗰啲人出嚟咯咁樣。咁如果以佢嘅邏輯咧，董建華勾你根添啊，簡直要，我覺得。 咁我講講我喺呢件案之前咧，我預測咗嗰樣嘢就係差唔多佢我冇公開嘅，因為我唔傷我人 嘅。喂 ，Edison， 你講之前咧 ，Edison， 你講之前咧，我首先咧介紹咗你先，因為咧我呢度嗰啲人咧，即係識得你嗰啲走得七七八八嘅啦。原因就係咧，你知啊，得罪某啲人仲慘過。仲慘過咩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咧，我而家咧，所以咧，而家主要咧，希望反而係我想多啲新嘅 audience 嚟聽啦。譬如有啲，我譬如我撞到個網友，佢話哦，聽你講相機嘅就咁樣，原來有呢啲人嘅。咁啊，慎防佢哋唔知你係邊位咧。咁我喺度作少少介紹啦，15秒啊，或者一半分鐘啊。咁咧 ，Edison 咧就係咧以前咧我喺網台度做嘅時候咧，佢一個資深嘅網友嚟嘅。咁咧，我就曾經咧揾過佢幾次上來嘅節目做嘉賓，咁大家都好中意佢喺度嘅。原因咧就好多秘聞會爆啦，或者即係唔係咩秘聞嘅，其實咧即係佢行業咧就比較大家關心政治、關心社會都有興趣嘅。佢以前有一個懲教署一個職員嚟嘅，咁咧就見盡曬政府嘅架構啦，同埋監倉裡面鮮為人知一啲發生嘅事嘅。咁所以咧，我就好八卦同埋好好奇咧，於是乎咧，我好中意揾佢嘅。咁兼夾咧，曾經我搞個猛鬼 studio 咧，都揾佢上嚟講監房嘅鬼故嘅。咁嗱，介紹咗啦。咁我哋可以講下今日嗰單嘢啊，即係譬如頭先我講啊朱耀明咁佢哋嗰啲，即係你嘅睇法係點咧？我想知 嗱，咁嘅我有上9號、10號我都去發評嘅，咁我就聽過曬佢哋嘅內容咧，我就已經話咗俾啊，見過曬幾個，而家又坐嗰幾個㗎， 係 戴耀廷啊，係啊陳建文我就見唔到，因為佢可能距離得我遠少少啦， 係 係，咁啊趙花針啊。王浩明啊，我同佢傾過曬嘅，係 係， 即係佢哋就奇，即係都奇怪點解我預測佢哋會坐，因為我睇過法官個審 裁 嘅內容， 係係， 即係呢幾個就走唔甩㗎啦，即係，但係朱耀明點解我話佢，我當時話佢唔使坐㗎， 係係， 唔係佢年紀大啊， 係， 唔係㗎，因為咧佢講出嚟嗰個原因咧，如果喺我哋以前你為董啊聽啊法庭嘅語言咧，就知道咧個法官係。系俾機會佢嘅， 系 俾機會佢噶，唔關住年紀大嘅，年紀大接受嘅。 哦、oh, ，OK， 系。 咁啊，至於阿趙家臻咧，我都係有少少奇怪嘅，因為佢個糖尿都幾嚴重啊，咁所以今日佢都要送入醫院啦，即刻今日要送入醫院。 哦、，OK。 因為呢啲係可能法庭嘅唔考慮佢呢樣嘢啦，因為監房嘅醫療應該可能好過出面都唔頂 嘅，係咪？即以我所知，唔知系咪真事啊？提佢话，即系我知道好多越南人咧，即系因为嫌佢自己嗰个地方医疗唔好，就专登嚟香港犯下事，咁样喺医好病先放出去，咁样会系真事嚟嘅咧？ 啊，有啊有啊，我喺 QE 遇过嘅，因为我喺2000年喺伊丽莎白做激流病房啊嘛。 系。 咁有啲真系讲出嚟系，即系而家系唔知道当唔当系机密啦。 系唔当噶啦，我都知 道。乜嘢艾滋病啊？最紧要艾滋病 哦。哦，明白。 最恐怖就艾滋病，咁所以我哋嗰阵时咧就有开会倾呢啲嘢嘅。 系。 当然好前辈啦，当时就，但系佢真系走嚟医噶。 是 以大陆人啊，走嚟医肺痨 咯。哦 ，OK， 唔怪之香港多几百几个 percent 咯。 啊，唔知啊，即系肺痨嗰度就未必系大陆嘅，不过我就、即系我遇到有啲就有两个嘅，即系佢哋因为大陆医肺痨咧，就唔知而家有冇改变啦、啊、吓，即系十几年前，因为以前咧医肺痨要收钱噶嘛，但香港医肺痨咧就系、是、任何人都斗领都分文不收噶嘛。 OK， 啊，咁啊分别就咁啦。 系系。咁譬如你頭先講嗰個分析嗰、那個啊，即係佢量刑係咪因為佢社會服務咗好多年啦？即係我聽新聞啫，都係。咁即係你有冇深入少少嘅理由可以俾到大家知道點解咁樣判咧？ 嗱，佢咁樣，首先我講佔中三子先啦。 係。 佔中三子就包括朱耀明啦。咁其實咧，老實講，兩位有接觸過所謂啲藍絲啊，接觸嗰啲大陸佬啊。或者海外華人你都知咧，佔中咧就係、是共產黨一支好痛嘅針嚟嘅。 係。 咁咧，佢幾乎想要殺死啲三個人咁滯嘅。 係。 即係佢哋一講到，尤其是戴耀廷咧，咁我之前都同戴耀廷講咗，我哋 你坐硬噶啦，我哋你唔使走。 係。 咁佢都苦笑嘅，因為事實上佢咁啦。咁但係朱耀明咧，我有到庭噶嘛。 係。 我聽完佢嗰番嘢説話之後咧，我睇到個法官嗰、那個。 表情 有反應嘅，法官有反應。 嗯， 主要咧就因為第一係宗教啦，第二事實上，即係佢真係即係難聽啲講句啊，嗰只敲鐘者佢，我估咋，即係呢啲我唔會代表陳法官咁，但係我當場我已經同嗰度講，我唔使受噶啦。 係。 咁個好過得好惡言我咁講，我聽嘅時候，咁至於即係佢哋輕命重咧就唔係冇得講嘅。 系， 因为咧，如果以非暴力嚟讲咧，十八个月起， 几重啊？ 几计咧？ 嗯， 系重噶， 嗯， 系重噶。如果非暴力嚟噶，之前冇计碌到七警啊，嗰啲咩， 系 朱建文都唔得，佢有暴力噶，同埋 系 司法犯法噶嘛。 系， 咁至于阿邵家臻同阿，其实我冇估咗阿陈淑庄可能要受嘅。 系， 咁佢唔系因为我要开刀咧， 系， 可能都会受嘅，因为。佢睇個案情，佢嗰個內容咧，佢係好針對性，邵家臻嚟講嘅。 O K， 我個人睇法啫，個人睇法 係。O K， 咁咧，如果照你好 technically 咁樣去分析，佢要即係唔使捉十八個月噶嘛？ 唔使嘅，因為佢第一咧，嗱，首先咧，佢最慘咧就地院 case 啊嘛。 係。 咁地院 case 咧，法律喺法庭嘅習慣咧係唔俾得即時擔保嘅。 系 就同 court 仔或者同裁判处唔同，即系虽然喺裁判处审啦，但系呢件案咧就系属于district court 嘅 case 嘅。 系 咁 district court case 咧最唔好咧就系、是、即系等于林梦红当年咪一判又坐翻出嚟送回去系律师局嘅。 系 咁样诶，就阿林梦红有冇申请担保我唔知啦。 系 但系我相信佢哋呢几个呢几除咗我唔知阿黄炳佢哋会噶，佢哋应该会申请担保上诉嘅。 系， 咁个程序咧就要大约，我相信会用一个月至三个礼拜到， 系 有得翻自由。 O K， 而家就难挨啲 嘅。系，咁我谂即系呢件事都发酵咗咁耐咧，我谂心理准备都有噶啦，即系唔系，即系其实我作为市民，即系你话冷血都好啊，即系我唔系，即系我唔恶言一啲都，同埋我认为即系你要抗争。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反而係喚醒到多更加多市民啦。咁但係以為係咁諗啦，但係你睇翻嗰啲留言咧，即係令到你好得人驚嘅。即係有時有啲本土派嗰啲咧，即係喺散運裏面覺得自己食咗幾粒催淚彈，但係咧又俾呢班老嘢搞壞曬咁嗰啲咧，哇！咁乜都講得出嘅，真係好勁嘅。 你記唔記得大舊啊？你 記得。 你 西友辦啊嘛？嚇、 啊？ 西友辦都講嘛？喺西營盤， 食齋一齊嗰個啊！ 我知，係。 講得幾好嘅，講得今日嗰啲嘢，我好欣賞啊！ 係，我冇睇啊。 即係當時大家個分歧好大啊！即係我認啦，我認贊運人啦，但係我就唔係中正分子，因為喺旺角多。咁事實上到發展到而家，如果大家仲喺度，你笑我笑我，你笑我話你咧，但係好冇意思，因為而家人哋受把，你記住，如果 好人好者，即系我永远一句说话噶。有心理准备都呃你噶。 系。 等于我唔讲明有朝一日受把都冇心理准备。 系。 系好难，即系系适应唔到噶。 系。 你记住后，系第一就会即系有人话：，点解林红话入咗去，突然间瘦咗咁多啊？点解真系瘦咁多？适应唔到噶。 系系系。 朝头早咧，早盼醒就食，你大碟饭你食啊咁。 系系。 咁初期有啲唔適應嘅，咁係難捱嘅。呢啲即係你點樣即係準備咧，都係唔係一定係。 唔係呢個我明白，因為同出邊嘅自由嘅空間太唔同。 係啊。 咁但係即係點講咧？即係呢件事其實我諗佢開頭戴耀廷佢哋嗰個計算都同現實有少少出入嘅，因為香港人不嬲都冷漠嘅，即係就算係遊行咧都係。即系个个都话第二朝就翻工咁样，但系估唔到嗰次咧，其实真正煽惑人上街或者留低都系个催泪弹啫嘛，我觉得系。 我相信系催泪弹咧，同埋嗱，我咧就由26开始已经喺金钟噶啦。 系。 咁啊，佢嗰晚嗌启动占中嘅时间咧， 系 晒 佢 嘅。 系。 我在度，我走咗嘅。 系。 即系长毛鬼喺度嗰晚。 系。 咁啊，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佢哋嘅影响有多大嘅。 系。 相反嚟讲。即係有啲學者，有啲法律學者講得啱啊！你將所有嘢擺喺佢身上咧，似乎對佢哋就唔公平。但係唔擺喺身上，擺邊個身上咧？ 係咪？唔係，我覺得 咁學文三子受咗把啦，係咪？ 係係係。 佢受咗，雖然話佢俾佢翻出嚟啫，係咪啊？ 係冇錯。同埋我覺得所謂司法獨立咧，其實邊有獨立啊？已經 唔會㗎，因為個人咧，即係記住個法都係個人嚟㗎。 嗯。 個人咧就會有思考，會有偏。 系唔系？同埋好明显咧，而家就算系中共又好，我见到好多本土派又好，逢亲即系佢哋最深刻嘅画面就系戴耀廷或启动占中嗰个 moment。你见唔见到佢触动咗好多人嘅反应啊？即系中意佢又会哇好啊咁样，但系有啲即系觉得佢你唔应该攞光环咁嗰啲人咧，系同路人嚟噶当时。但系之后咧，都成日攞佢嗰条片段出嚟耻笑噶嘛。咁啊，连登啊，咁嗰啲咧，仲系加咗个粗口落去，即系配翻个动作咁样，即系觉得好好笑。即系我相信嗰个画面系好有力嘅。但系到今时今日咧，即系个世界真系变咗啦。即系嗰样嘢明明佢系占中系为咗乜咧？个初衷就系要真普选，要公义咁样。但系而家竟然啲人好似当咩都唔关自己事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令到我真系好吃惊噶，反而觉得即系好陌生啊，已经觉得。 我又对佢哋嘅批评咧，已经太地啊！我觉得都太多噶啦，同埋因为觉得口臭。 系。 我自己承认我系老热狗嚟嘅。 系。 第一批热狗嚟嘅。 系。 我第一批热狗，咁我嗰日撞到佢哋嘅27、28，我都 想。嗯。 即系坦白讲，如果调翻转系佢哋抢出嚟嗌，嗱，咁佢写书都讲话自己抢出嚟嗌噶。 系。 系咪啊？咁但系我有在场噶，咁点可能系佢哋想出嚟嗌咧？ 系 即系但系呢啲即系真心我就唔太乐意再批评嗰啲嘅，但系你话系咪真系戴耀廷嗰嗌嗰下系激动系激动？我有少少我听到之后我都好激动嘅，即系终于我哋都要面对啦咁。即系我当时我自己唔系讲，我当时嘅谂法就哎呀死啦！我真系要面对，因为我唔系第一次占领噶， 系， 我第一次占领喺金钟啊，跟住红文佢哋手票手占领嘅， 系， 当时系 call 差人嚟拉130，我冇见到130。 哦，系咪喺电车路嗰次啊？ 系啦， 哦，我都喺度，我都喺度，喺北角差馆噶嘛，系咪最后？ 系你冇俾人睇？ 我冇，因为我去咗麦当劳屙屎啊嘛，即系仲俾人话我。 屙尿啊！我仲好笑，我就走咗屙尿。 系。 系 啊系啊， 去停车场搵个厕所， 系 咁你翻嚟你入啦， 系 拉人， 系 咁我就冇搵拉啦。 咁你有冇俾人话你借尿遁啊？ 冇人识我嘅。 但系我有个朋友咧，俾人拉咗话我借屎遁咯。唔系，因为我真系唔知道会拉嘅，其实嗰次即系好陌生嘅，即系我估唔到会拉人，即系嗰次其实系。 其实咧，你估唔到佢咁样拉人，真 系。系。 系， 系， 咁佢哋拉咧就完全系要封晒嘅， 系系， 咁封咗我哋想象俾人拉唔得噶， 系， 俾人拉都唔得噶， 系， 系咪？你同我在场最好啦，求俾人拉都唔得噶， 系啊，冇错，佢就好似捉鱼咁框住嗰个圈里面嗰啲拉啊嘛，系啊，冇错， 系啊，咁所以当时好激动啊，即系我觉得要面对，因为我其实反对严重噶， 系， 我寫文章，我寫《明報》，我都有講過我反對佔中。 係。 因為我認為，因為咁樣我夠啊，坐到俾人拉嘅，即係我去呢啲公司啊。 係。 即係我要做嗰啲行知道，喂，大佬我所以要拉住受把喎，大佬 條。係係係。 咁點解咁蠢咧？坐到俾人拉咧？ 唔係，但係當時諗住人多咧，即係個人數多，佢拉唔到咁解啫。 唔係嗱最慘咧就係咁啦，即係最慘你前一次。我 哋电车路嗰次之后。是咪就是那次的经验，因为那次警方控制到嘛。那次长毛被人框住剩下一个，就是那次嘛。是啊，但是今次这么多人没人估嘛。是。 很多都没起诉的，是。 有没有起诉啊？好像没有，有担保而已那次。 有部分人要起诉 的。哦 ,OK, 我朋友就担保了100蚊这样。 是啊 是啊。嗯。1000蚊好像。 系，我走咗 咁。系系系， 即系翻唔到转头啦。 我嗰晚就同好多朋友咧，就分道扬镳啦。即系嗰晚之后，大家个政见都分歧啊，已经。咁啊，至到而家有啲都未修复翻嘅，有啲朋友。 呢啲 即系觉得好无聊啊，咁样真系。你做咩？ 一年嚟都系咁样出 现。系咯，我觉得点解无聊咧？点解咁上心咧？即系你个取舍同我取舍唔同。咁但系大家嘅初衷都一样噶嘛，出嚟系咪先？ 我但系我咧，你知道我做呢行咧，95%系男士嚟。 系。 我系95%都系讲好少，点解99%？ 系，冇错。 咁我同啲男士会再行埋一齐咧，系呢个定局嚟嘅。 系。 但我仲要真系最唔明就有啲曾经系同声同气同路啊。 系。 喂，你成日都。用把文佔中嚟，好似你想話就佔中嚟笑翻。 係。 黃絲，喂，而家佢哋係黃絲前黃絲後嘅喎。 係。 即係嗰啲嘢，我有啲朋友啊。 係。 嗰啲我真係唔想再坐嘅，因為大家都曾經係齊上齊落噶嘛。 係。咁啊，其實呢樣呢個情呢、這個現狀咧，就反映咗佢對佢當日自認黃絲嗰個基礎夠唔夠咯？其實佢都。跟隊嘅啫，即係其實有啲人係缺乏同理心，但係啲朋友咧就做嗰樣嘢，佢覺得潮潮地咁咪走去做咯。咁但係其實佢心裏面可能一啲同理心都冇，佢就自然會係有啲咁嘅行為咯。我覺得係。 咁其實咧，我睇翻咧，旺角同埋金鐘咧都有分別嘅。 係。 咁啊，佔領個心態。 係。 我多想旺角。 O K。 咁旺角都係佢哋嘅地盤。 嗯。 咁但係。好不幸咧，就佢其實佢哋，我感覺上後尾期咧，我諗阿大舊佢哋先，如果你想過去金鐘嗰邊， 係 插翻支旗嘅，我估佢， 嗯， 因為當時係佢哋佔多嚟嘛， 嗯， 即係喺旺角呢邊咧， 嗯， 我哋咪俾人力咪俾人拆大台咯， 係 4號嗰日，我記得佢， 係， 就係即係應該只係要佢哋要開始所謂搶光環開始， 其實。其实我就阴谋论咁睇咧，佢哋又唔系抢光环嘅，佢哋已经有 order 要拆散嗰啲，即系搞内乱嘅，因为佢哋好有机动性同埋知道自己做紧乜嘅， 系 即系我见到嘅行为就系咁样， 系 咯，咁所以即系黄毓民有大紫荆金章，我一啲大紫荆勋章，我一啲都唔会意外嘅将来， 因为我知道咧就咁嘅，当时咧。其实是又不可以说得到有哪个人是主事的，但是想搞定的。 是 但是很不幸的就搞不定。 是 搞不定，因为事实上这班都是在我们眼中，就是我的话仔讲的，就说今天这班是卡车 的。 是即有些话就跟我说，就打不落手啦，或者这些打乱水分在这里。 是 是如果你有在旺角或者在金钟看过，我哋唔係真係同床嘅嘛，大佬，唔 係 真係嗰啲即係同古惑仔對抗嘅人嚟。 係。 咁我同其中竹管兩間竹管嗰啲人傾過，佢屌你呢班都揩子嚟㗎啦，一唔打你都死㗎啦。 係係係。 係。所以咧，你唔應該做生意咧。其實就冇人，冇人做生意，但係從中咧，我睇到有啲係亂，喺度亂㗎。我睇到有部分係亂。 係。 咁但係點解會亂咧？我？ 哦 ，OK， 喂，咁呢啲讲翻转头，即系大家记忆都好模糊啦。即系我谂就等你出书啦，即系讲翻，即系回忆翻个，即系或者将来有啲具体啲嘅讲法啦。因为即系我哋都可以口述历史嘅，即系讲嚟讲去都系嗰啲，就好似好沉咁啊，冇份参与嗰啲咧，又唔知你讲乜，有份参与嗰啲啊，睇到嘅又唔一样。 咁所以即係至到今日都叫做有個有個最尾嘅說法啦，就係、是、判咗刑啦。咁但係你估律政署會唔會繼續去追缴佢哋話，即係壓力話判得太亂太少再上訴咧？ 嗱，我講你啊，我嘅睇落咧， 係 唔會， 係 因為咧，除非你就全部都唔使重交， 係 因為如果以我頭先我講，我唔係律師，我唔可以做，即係我唔可以做法律代理啊，各樣講嘢。但係一樣嘢你自己明白，如果用非暴力由18個月起點咧， 係 唔係輕㗎？係 唔係 輕？好啦，仲要真係送佢坐喎， 唔係換，係啊，仲要即時。嗯， 因為你而家揾乜嘢理由咧？但除非咧，但真係除非佢真係揾到個理由就係話，喂，而家政府認為呢件事可大可小啊，我要你再重啲咁。 係。 咁但係你審訊過程已經係即係嘔曬出嚟噶嘛？ 係。 咁你嘔曬出嚟嘅時間，你睇到佢就係咁多嘢噶啦。 嗯。 做乜嘢？有咩國家安全啊？咩？ 係啊係啊。冇錯。 記住呢件事咧。我翻嚟有信心咧，就好大程度咧，就會減刑或者 減刑。係， 點解咧？ 減刑係咪會上訴先減？如果你唔出聲，佢就照踎咧。 我意思係上訴啊。 哦 ，OK。 但個問題咧就係全部，因為個主要原因就點解我有咁樣睇法就 係， 喺79日裏邊咧，係真係冇發生過暴亂， 係 真正令到香港嘅經濟出咗問題， 係 冇真正真係有死人， 係。因为救伤车那些又那个出勤率和即是没试过损失人命。 是啊，如果是的，救伤车这次审案还不拿出来呢？ 是是，没错没错。是不是 这些最有力的证据你不拿出来？ 是。 是吧？现在唯一就阻着小餐的嘛。 是。 阻着小餐，阻不到人翻工。 是，我有个朋友呢住正在告士打道啊。他就是那时候搞出人命啊。因为佢话好舒服、好轻松啊，住喺咁耐，住喺呢度咁耐，冇试过咧，夜晚同佢即系两公婆咁享受，攞行完街，跟住即刻生咗个仔，几个月之后， 唔出奇噶。 系啊，即系其实对社会好啊，呢样嘢真系。 我唔知我就住咗揸车出去噶。 系。 我即系揸车咧，两大特点啊，第一系隧道唔塞车， 系。 第二系泊车唔使钱， 系。 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咧，即系我你头先问我律政司嗰个问题嘅啫，我当然唔可以代表律政司讲啦，但 系 佢嘅睇法就系话。如果你咁樣判到咁嘅用咁嘅角度判嘅時候，你都仲係要上訴或要加刑嘅，我睇唔到。 OK， 咁啊，希望係咁啦。 啊，朱偉老 師，係。 咁其餘你話去到你一定去到終審噶啦，呢單嘢老實講。 係。 你因為你呢啲原罪咧，因為我一開走我就留意，我其實見我嗰度跟住係原罪咯。 係。 呢條原罪咧，第一條原罪嘅。是香港未判過的， 是 換保是未判過， 是 那未判過呢，那你就當時的法官，這個法官你已經是第一時間問了， 是 問了， 是 去問律政司你怎麼找到這條法律出來告這班人家，是 是， 那就是實際上這個是因為英國 的法律法案來的，即是這個案子，是那這個案例是放人的， 是 這個案例是放人的， 是咯， 即係如果真點我哋好似呢班大狀都攞出嚟，即係我個睇法咋，即係當然係啦，我係黃絲，我一定係咁樣睇啦。 係啊， 你話有冇要佢換人咧？ 係 嘛？係。咁至於佢哋話入對手嗰啲就唔使擔心㗎啦。而家就算啲夥計幾藍絲都好，你都除咗我咁耐，我係俾我貼中咗啊，黃之峰俾人搞嘅啫。其實唔會人搞嘅，因為而家好蠢嘅你搞，因為而家我哋叫風頭火勢，即 係 我做咗啲紅幾十年。你呢個時間真係搞嗰啲人，你咪即係自己即係我係想即係搞事啊！走 去即係我睇呢樣嘢咧，我就覺得所謂藍絲咧，即係得把口嘅啫，即係要做嘢嗰啲人全部都係收錢嘅，咁冇分定咧就一定會冇人搞嘅，就咁簡單啫嘛。 一定 係咯，咁所以咧我就唔擔心會俾人搞，頂籠可能言語上遞佢兩嘢啊，即係仲。即係把口囉，就可以即係侮辱佢呀，咁我覺得都會發生嘅。咁但係你有眼見呢，呢即係過去呢四年呢，喺街打人呀、啊、有過激動作呀、啊、嗰全部都收有分定㗎嘛，即係附近中嗰條水咁全部都係。 咁你反佔中遊行都有分定啦。 係呀、啊、咁所以調返轉呢，我覺得呢即係有啲真心交冇同理心嗰啲走去恥笑同路人嗰啲仲可恥嘅藍絲，我覺得簡直係。 係 囉。 呢个同意。 O K。喂，咁好啊，唔阻你瞓觉，或者你继续倾，因为呢单嘢咧，即系我谂大家个即系入得嚟嗰啲倾向都似嘅，但系无端端有人恐怖袭击，有位叫黄明毅咧，我唔知系 robot 定系咩咧，就不停喺度想洗版，但系见啊冇人讲佢咧，佢就停止咗。 冇所谓啦，永远都有噶啦， 系 长 系冇错。上次你都亲眼目睹我点样俾人网上欺凌啦，系咪？ 睇到。 就嗰啲咪就系话自己系黄丝咯，又系。okay, 喂，多谢你打嚟。喂，唔好咁讲。喂，下次我又上嚟嘅，倾下闲话家常啦，好嘛？再约。 嗱，希望顶到尾，我今晚啊。 哦，好，多谢你。咁我招呼下佢哋先，好。拜拜。 拜拜。 Okay, 会唔会讲咗好耐啊？唔紧要啦，大家都听得好入神啦，见到唔打字，有两个可能，一睇个 figure 就知啦。升到103咁，即係唔係好多人走咗啦。同埋我睇佢 path 呢，就係、是、去到正话半分钟前呢，突然间跌咗六七个啫。咁应该都唔係叫讲客㗎呢啲。咁可能呢，有啲朋友见到个标题呢，即係唔三唔识七呢标入嚟呢，以为我讲緊即係话个法官咁，但其实呢即係话个法官狗噏嘅呢，就係、是、佢哋曾个 comment 嗰啲占中嗰几个朋友呢，就係话佢冇道歉过，咁但其实人哋一早已经道歉咗㗎啦，即係法官咁有权威呀嘛，好心你做个 research 你先讲啦，人家公开道歉添呀，仲咁样囉，仲话人哋啊，你係咪天真啲呢，以为占中又可以能够达成目标。喂，如果你咁讲就死啦大佬，即係全世界有理想有希望嘅人都係天真啦，如果你咁讲。喂，对共产党有咩可以能够靠人民可以成功到㗎，暂时都未得囉。咁所以连希望都冇，你不如做条咸鱼系咪？咁今日呢，我觉得即係讲呢单嘢就梗㗎啦，但我都唔想嘥太多时间啦。咁我想呢搞一个征文比赛呢，即係至于一啲呢判咗刑之后呢，喺个好大量好大規模地呢就留言，例如攻击阿 Tanya 呢，我就真係最痛心啦。即係我都唔係叫唔识佢，即係打个招呼嗰啲朋友啦，叫做即係打，我谂佢又唔识我，即係見過好多次嘅，因為前一啲一百做或者寫社運，咁我覺得即係我同佢就冇特別感情，但係我覺得你作為一個人呢，即係佢遇到呢個病個腦生瘤咁樣，喂，有啲人會借住呢樣嘢嚟話佢逃避嗰個刑責咁樣都夠膽講嘅，咁唔通個瘤你係自己 control 到幾時出嚟咁樣？即係我覺得嗰啲人咩咁都講得出，嗰啲缺乏同理心嘅一個點呢，根本就同連環殺手一樣。因為連環殺手同我哋唔同，就係冇同理心。咁呢，所以呢今日徵文比賽呢，希望呢大家雖然我成日都懶係扮高清呢，就話費事鬧人啦，鬧人就攞收聽率呢就好低裝嘅。咁但我其實今次我真心真係想鬧鳩嗰啲仆街呢，即係睇下大家有冇啲最難聽、最鬧得最狠、最勁嘅，即係不如大家放題一下好嘛。咁你夠膽寫，我夠膽讀 ,ok? 咁睇下大家敢唔敢寫啦。寫都唔夠膽呢就好弊啦。又唔使你讀，我讀咋嘛。或者 Siri 讀，如果太難嘅話。ok? 咁讀返頭先嗰啲留言先。咁頭先講到冇貓嘅，你話講到 live 就講咗啦。好似Irene, 好似講緊 Irene 你好啊，講緊呢個咩酒店啊。 Rip, 前兩天睇咗孟買酒店。 Okay, 好好睇。 哎呦，我睇下 El Nami, 我好耐啦，我过咗智利同你打机，我都有留过言。 哦，系啊，喂 ，Ultraman 数九十六 ，OK sounds, Plant Fork, Hi 探长 ，Hello, 是同 ，Hello Eddie Sir, 是同 ，Hello everyone, Hello, 恒 宏 ，Hi Eddie Sir, 都好多人识 Eddie Sir 喎， 老基 ，Jones Chan, Hi 探长 ，Eddie Sir, 恒宏，老基即系请教。T-Mono, message retracted, T-Mono, 当年回先贪污都唔使坐，又唔见佢哋讲返 T-Mono, 我只话人年纪大唔使坐嗰班人 Why Lam Jeffy Wong, Hi, 探长 各位好。喂，嗱，有位黄明毅，我諗係 robot 嚟嘅，咁就无谓读佢啦，嘥时间。 Solon Wong, Hi all. Hello, Solon 咁早喺度啊。 你听到只猫喺度叫啊？ 你叫 William Chan，Hello 探长，支持你的节目，晚安 ，Susan Kwong，Hi everybody，Eddie， 希望今晚顶到尾。 喂，听见。 古华波，探长你好 ，Hello，William Chan， 探长好 ，Jones Chan， 他们以为背良心的黑博说话换取粮票主开心游戏券。自己和亲人一点方便，其实他们在浴室最怕照镜子。温亮鹏、老陈丹，大家好。 系，呢个叫我话征文比赛，但系一个人都冇参加，屌真系唔俾面啊！ 富山矿，佢哋鸡心攞出去，狗都嫌腐臭，唔会食。 哦 ，OK， 喂，头先有只呱呱叫嘅猫咧，因为佢以前咧就好低调嘅。就唔同人有眼神接觸嘅，即係冇零交流嘅。咁但係近來呢，我監製買咗兩隻老鼠仔玩具俾佢之後呢，佢就每次擔親嘅玩具呢都呱呱嘈喎，即係一日四五次喎。咁我而家捉佢俾大家睇下，呢個係近來好好玩嘅貓。好得意啊！呢个系一个折耳猫嚟嘅，上台睇下睇唔睇到你先。喂，咪咪望镜头，好得意啊佢。咁咧佢有一个严重嘅缺陷嘅，因为系折耳猫咧，本身咧啲筋骨啲肌肉都好差嘅。咁咧即系行路嚼下嚼下嘅，因为听讲成日骨痛啦，同埋耳仔又成日会发炎啦。咁咧佢嚟嗰阵时咧耳仔又发炎，但系咧后来我操生操养之后咧。佢又會好翻嘅，因為我成日幫佢撩眼屎啊，幫佢抹面啊咁樣。咁咧，仲有下巴咧，成日都損咗嘅，但係而家咩事都冇，好靚。咁原因咧，佢嚟到呢可能開心啲嘅，因為好多以前佢嘅主人咧，完全唔知佢做乜，同人零交流咧，就以為佢有智障嘅。咁但係原來唔係，原來發現咧，佢係聾咗啊，佢係全聾嘅，完全冇反應嘅。咁所以咧，佢自細出世有可能已經係聾嘅關係咧。咁所以咧，佢所有嘅動作反應、身體語言都同普通貓唔同嘅。咁啊，以為佢係低能啦，咁啊冇交流啦。咁但係慢慢同佢玩多啲咧，你即係觀察到佢中意啲咩咧，你就利用佢中意嘅嘢可以同佢溝通到啦。例如咧，佢好中意梳毛啦，好中意拗腮啦咁樣。咁你咧擺喺同一個位置同佢梳毛咧，咁你下次哼一哼嗰個位咧，佢就會走去嗰個同你俾你梳毛啦。咁好單純嘅。咁同埋佢發現咗有兩隻老鼠仔玩之後呢，咁你耐唔耐擺喺個位旁邊一瞓醒有得玩呢，佢全日都好開心㗎。咁所以呢啲貓呢真係快樂嘅貓嚟㗎，真係我未養個貓係咁易滿足㗎，好得意呀咪咪。你溫柔但係幾多歲都唔知㗎，因為佢已經係喺個貓球咁樣第三手嚟到對上嗰位朋友都唔知佢點樣嚟同埋唔知佢幾多歲嘅貓義工送俾佢嘅。咁啊所以其實大家养猫咧就奉劝大家就千祈唔好买猫咯，因为买猫好残忍嘅。因为呢啲猫咧就系嗰啲猫嘅商人咧，即系嗰啲 breeder 咧。咁你一斗里面唔系只只都精英嚟噶嘛？尤其是呢啲咁嘅所谓名种猫啦，啲折耳啦，咁佢哋一斗里面可能得一两只精英，其他嗰啲咧俾都冇人要。咁要视乎佢哋个效果好凄凉啊！等下先。因为佢跳落地我都唔俾佢跳，因为佢啲骨好渣嘅。好啦，拜拜。咁咧，所以咧就，我觉得猫就只只猫都好得意嘅，但系睇你点样发掘，点样同佢玩嘅啫。咁啊，咪咪咧近来咧就有咗交流之后，就非常过瘾嘅猫咯，我觉得佢系。呢个突然间谂嘅话题嚟嘅，冇啊，因为我听到喺度喺度鸠叫咁啊，介绍下俾大家睇啫。 El Nami 有无客家人喺度？客家人骂人用语好毒。Jones Chan 参加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好肥美。Fox Mark 刚得闲探长你好。Ultraman 数九十六好得意我秒秒。JJ Lens 佢个样好似公仔，用卷风好 Q 成只公仔咁。Raymond Lock 你好探长，不要放弃咪咪 咩啊？啊，梗系唔好放弃啦！喂，啊 Raymond Lock 好三面口啦，龙卷风啊，第一次见啊，名咁有霸气，整幅相嚟睇下好喎。喂，咁仲有啊 JJ Lance 你都见过啊，咪咪嘅好似系嘛？ 咁啊，我似乎我个征文比赛咧就已经失败咗啦。我谂住有好多人咧，即系证明我哋呢个九吹廿四呢个 channel 咧，即系都唔系好中意人闹，即系呢唔系好 work 噶啦，已经即系个台都闹咧，咁啊冇意思噶啦已经。喂，咁啊，同埋系客家人，其实咧中国咁多个省咧，即系我当然唔识得晒所有嘅方言啦。即系我都算识得多噶啦，因为近来有个亲戚嚟香港，咁个亲戚就专登喺大陆嚟香港，因为我亲戚喺美国，咁啊嚟香港玩啦。咁佢大陆嘅亲戚咧，即系又专登喺大陆嚟 meet 佢，咁样一齐食饭，三唔识七咁样倾偈咧。咁佢台山用台山话嚟沟通，但系点知我都识听少少嘅。咁我同佢交流啊台山话咧，都有新发现嘅。原来佢哋话咧。即系人嘅乳头咧，嗰即系我哋广东话叫粒链咧。然后佢话台山话嗰度咁样叫，咁所以咧变咗香港话咧都系叫粒链咁样。唔知真定假，我都几好笑。因为佢讲咗一连串嘅台山话关于人嘅乳头咧，咁佢就认为咧个链字，因为广东人系唔用呢个字噶嘛，咁系嚟到香港先用，原因就系、是。有啲台山音嘅影響咯，咁同埋台山話咧有一個好強嘅優點咧，就係佢將啲廣東話有要兩個字嘅嘢咧變成一個字嘅。嗱，譬如我哋話佢哋咁樣，我用兩個字嘅佢哋咁樣，即係一啲廣東即係古老嘅古話，即係個地真係有噶嘛，即係門咁解，他們即係佢哋都係兩個字，但係台山話咧就用劇就係佢哋啦。咁咧，你哋又点咧？你哋咧就系叻，咁就你哋啦。咁样，我觉得几有趣。呢样即系呢三样嘢咧，都我最近同一啲真系喺台山嚟嘅朋友交流个学识嘅。咁跟住我问翻佢，你哋系咪叫喊线嘅咁样？喊线系咩咧？有冇人知咧？我谂海外嘅华人、海外嘅台山人一定知咩叫喊线啦。喊线咧，原来就系电话咁解。但系喺大陆嚟嘅台山人咧，竟然唔知咩叫喊线，因为咧可能佢哋乡下好耐都未有电话，一有就有大哥大，可能佢哋有大哥大有个讲法都唔定。咁咧，我喺Manhattan 咧嘅时候咧，好多台山人噶嘛，我亦都识咗两个字咧，又系好劲嘅。咁咧就系Manhattan， 佢就读咗 Manhattan， 即系直头有层叫 Manhattan Mansion 嘅，即系 Manhattan。叫曼哈顿大厦嘅，咁譬如去 Manhattan Mansion， 咁我哋广东人就梗系译做曼哈顿大楼或者曼哈顿大厦啦，咁但系佢哋译做文铁五啊，文就系市民嘅文，铁就一碌铁嘅铁，五咧就系我嗰个五啊，咁咧哇几有型啊，即系直头系台山音嘅译名嚟嘅，咁呢个就系我大开眼界啦，咁咧另外咧你知唔知？台山人怎样讲地铁呢？好啦，俾五分钟大家复下啦。咁一阵先开估，台山人搭地铁系搭乜嘢？ 平歪财 ，Hi 老探 ，Hello，Stanley， 系 Hi 探长 ，Henry Kim， 探长几时再打机？ 跟住 唔系，好可能大家都睇唔到 Ultraman 数九十六打电话。 系啊，冇错，喊线就打电话啦。咁咧，Eddie 话好，可能好多大家都睇唔到系咩意思啊？因为 Eddie Sir 可能唔系好适应咧呢个 chat room 嘅运作啊。原因咧就系我以一敌十咁样咧，我同埋我嘅话题转得好快、好频密咧。咁如果你净系好似当同我倾偈咁样咧，即系我即时 response 到你嘅，但系咧因为 delay 嘅关系咧，我复唔到你嘅时候咧，我唔知道你讲乜嘅，真系唔好意思。 Kindly, dear Eddie， 当时我系纽约见到都好难认，你今日讲我先知。 哦，就系文铁五啊，几有型嘅 Manhattan。因为咧，佢哋香港人嗰个 Manhattan 个 TAN 嗰个咧，一定系读 T 音嘅。但系咧，东岸美国咧，定系唔知道，我谂英国都系咁。佢哋有好多时咧，嗰个 TAN 嗰个系就咁或者即系逢紧 TAN 个 T 字系冇音嘅，例如一粒纽。button 咁样佢 button 就冇一个 T 音嘅，咁例如棉花 Cotton 就冇一个 T 音嘅，我叫 Cotton 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即系好地道嗰啲纽约人咧，就通常都系即系我讲中国人咧，就系、是、台山人咧。咁早期嘅大厦咧，就全部都系即系嗰啲街名啊，全部都系用啲台山译广东话嘅音嘅。咁所以咧，即系又谂翻起我上次有位网友咧，就同我讨论过关于咩叫香港话，咩叫广东话咁样。因为我上次讲过咧，就系唔系讲过，系试过咧，曾经有啲人 post 一条 YouTube 片，系写住香港话或者香港语咧，咁就令到好多其他啲华人咧就有攻击啊。咁我咁少人睇咧，就变咗好少攻击咯。我都有噶，问人即系喺度问候我啊，又话我连政治都唔正确，你咪捻喺度铺文啊咁样，唔好铺片啊咁样，我都唔知有咩关系。即系你政治唔正确，同我铺唔铺片有关你春事咩？你咪唔好睇咯。即系就系咁样。咁我见到人哋啲片仲惨烈嘅，连续一条龙咧都喺度攻击佢，话讲香港话嘅，即系中国人就系咁样噶啦。即系内容系好闲嘅，意识形态就好大件事嘅。即系你又唔系代表官方，你做咩要为官方讲一啲佢唔中意见到嘅嘢咧？咁样。咁上次位朋友咧，佢都善意嘅，我谂大家都，佢今次唔嚟，亦都系觉得可能我唔善意啦。咁咧就讲咗好耐，咁佢话。唔通咁多种方言都叫做各有各叫自己话，唔通叫广东话、台山话咁都系广东话，咁唔通即系总之嘅意思咧，就系话中国咁鬼多方言啊，咁啊梗系统一啦。咁我就唔明统一有咩用，有咩好处啊？即系我觉得嗱，譬如正话我头先咁讲，香港话就系正正集国家大成啊嘛。即台山话嘅音啊，澳门人讲嘅广东话嘅音啊嘅字啊，咁好用，经过崇优底下就筛选咗一啲好用嘅，就变成一啲表达能力极高嘅广东话啊嘛。嗱，例如我再讲多两个啊，大家都闷噶，讲埋。咁澳门人咧同香港人嘅所谓讲嘅广东话咧，都有少少出入噶。例如我哋中国人嘅叫差妹噶嘛，即系唔系香港人叫差妹或者差权。咁但澳门人系你估系讲乜咧？咁样？咁啊，跟住就一阵间再答啊。咁啊，头先话五分钟前咧，话复你搭地铁系乜咧，但系又冇人复我，唔知点解。台山话嘅英文嘅唔系台山话嘅广东话搭唔系台山话搭地铁系乜咧？咁样有冇人复啊？冇、啊。咁啊，搭地铁咧叫鸭舌回，即系搭湿回啊。佢哋鸭舌回咁样就啊，唔知点解咧？我第一次去 Manhattan。撞到个亲戚嘅阿婆咧，佢个鸭舌回我即刻明咯。咁啊，即系可能咁，即系我因为唔知点解我对一啲少数一啲好 niche 嘅话咧，我特别容易明人讲乜嘅。就算埃及咧，同当地啲人讲阿拉伯文，我梗系唔识啦，识条铁咩铁线都唔识啊。咁于是乎咧，就用有限嗰啲手动作啊。大家啲英文都咁渣啊，咁样咁，但系带我去嗰个人咧，英文又好叻嘅，咁但系佢成日都同嗰条友沟通唔到，但系咧我沟通到，可能大家嗰啲英文都咁渣嘅关系咧，大家冇咗个包袱咧，就尽量用自己嗰种土话加上动作表情，咁反而咧我就同当地嘅埃及人咧就沟通到多过我好叻英文嗰个朋友嘅，唔知点解。 Eddie， 睇唔到那些精文。 冇啊，就 系。Chan Dylan Raymond Locke 探长，我有个关于摄影工作可以找你吗？ 可以。 Dylan Ricky John 喊线即叫电话线。 系啊，冇错。哦，你话 Dylan， Dylan 摄回，听到系 Dylan， 可能系香港话嚟嘅，即系因为好早嘅时候香港啲人搭 Dylan 啊嘛。系咯，咁啊。台山鴨舌回，咁咧跟住阿 Raymond， 如果你有嘢攝影工作合作咧，就可以留言喺嗰個 page 嗰度，咁啊監製會覆你嘅，即係關於生意洽談嗰樣嘢。咁啊多謝你先啦。咁啊 ，Ricky John 喊線即叫電話線 ，Hercated 搭 subway 咁解。我是开平人，啲音同台山差不多。 系、开平啦、恩平啦、台山啦，同埋啊，我听个亲戚讲，仲有一个地方佢啲话都捞埋，但系咧啲 terms 可能唔同嘅。 是同 淨係 London 唔同地區英文都有唔同嘅 accent。Rip 台山話 C 刀包即死者包。 係啊，我知啊呢、這個。咁台山話咧，其實香港曾經個台山熱㗎，唔知你記唔記得？以前新藝城嘅電影咧，馮青嘅麥家咧就係、是、用台山音噶嘛。咁嗰陣時佢好多台山音，但又要顧及到廣東人識得聽佢講乜咧，咁佢都講到白嘅。咁可能成為一個主流添啊！即係台山人可能就以為好似阿麥家咁講咧，廣東人就明佢講乜噶啦咁樣。咁嗰陣時咩都講台山話噶嘛，同埋有講潮州話啦。以前即係有岑建芬，即係我覺得香港曾即係所謂嘅創作，百花齊放咧，就係勝在咩都夠膽死。即係甚至乎咧，你變成一個潮語都有，都可以用鄉下話嘅。咁但係而家就唔得啦。因为当时有麦家兴麦家的时候和兴岑建芬的时候呢，即是那个中港那个关系都未那么频繁。咁所以呢大家呢就以为见到他们讲的那些就是当地话啦。咁后来深圳也都是一个大熔炉来的嘛，啲人返去做嘢啊，东莞好多民工的时候，咁你都听到好多不同的本地话，变咗呢那些咁嘅潮语就已经变成老土的语啦。即是后来已经即是不兴麦家不兴岑建芬之后呢，好多人返香港做生意嘅时候呢，已经变咗第二种好 common， 唔係好 common 嘅一种大陆话。总之扮大陆口音呢，就必定係扮嗰个大陆口音嘅。即係譬如你睇阿 Sa 呢，即係嗰个 Twins 嗰个阿 Sa 做嗰啲戏呢，即係嗰啲咁嘅演技呢，一扮大陆就係嗰啲话㗎啦。即係老四呀、啊、或者射杯精俾我飲啊，咁嗰啲咁嘅爛劇，嗰啲即係到呢一代可能90後或者80後已經淨係識得同一種話，就唔去分辨咩係台山，咩係國語，咩係客家咁樣。咁所以呢係好冇癮嘅，其實而家新一代真係好蝕卓嘅，我覺得90後之後嗰啲。 恒黄台山热咩嚟？冬天热我就食 Gilbert。早晨探长和各位 ，Ask for 文田 Manhattan Eddie。以前我住系隔篱、哦，大部分三类话潮州、台山同东莞。 你系嗱、你可能我同阿 Eddie Sir 咧嗰啲年纪比较近啲啊，咁所以我哋以前住嘅地方咧就系好多大量嘅移民潮，即系逃避战火。嘅上一代咁嚟到香港呢，就你冇得俾你揀，即係你估好似嗰啲小福建小上海咁幸福，香港咁多親戚㗎咩？咁有啲香港冇乜親戚嘅人呢，就住喺啲最 cheap 最 cheap 嘅貧民窟嗰度，即係我爸爸都係咁樣嘅。咁呢你冇得你揀你同咩人一齊住㗎咩？香港真係舉目無親咁樣。咁所以呢我以前住屋邨呢，住李鄭屋邨啊 ,H 型七層嗰啲呢，即係開晒門嗰啲。咁咧就包圍住我哋咧，都係幾大家族啦。正如 Eddie Sir 講啦，我左邊隔離係潮州，右邊隔離係台山，東莞咧我就比較少呢啲鄰居嘅。咁但係上海嘅都有喎，即係我同一條巷咧，一條巷有大概八個單位嘅。咁咧分別就係我哋叫自己廣東人啦，因為我係四會人。咁啊有潮州啦，有台山客家同埋上海人。淨係一條巷呢就已經有五種唔同嘅話啦。咁所以細個呢我哋都會集國家之大成呢，就走去創作一啲廣東話出嚟。咁呢就好精彩啦，我哋啲語言其實係。即係我諗唔到一個理由呢我哋係要學普通話囉，真係暫時。尤其是我呢啲死又大半世唔死又一世咁嗰啲呢，唔知啲句點講啦。 Rip 台山話項碗大約解作督街。 哦，係啊，項碗啊，唔識喎呢個真係。啊，係啊，頭先我五分鐘前我記得咧，澳門人咧講差拳咧就叫差揈。咁咧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廣東人咧就話啊，你有呢又路呢樣嗰樣咁樣講咧。咁又呢又路咧，同埋呢樣嗰樣咧，咁咧都係同一個意思嘅。咁但係咧，澳門人好得意嘅。佢又呢又路呢就比较又呢又果嘅。咁你譬如你问人路呢喺澳门，喂我想知道新葡京喺边啊，咁呢 你而家喺呢度啊，咁新葡京喺嗰度啊，咁佢哋咧，嗱、你喺呢度，咁行大概五分钟去咗路道咁样，咁我第一次听咩叫路道咧？咁我自己慢慢解读咧，原来路道咧就系、是、又呢又路，同埋又呢又嗰呢度嗰度，原来路道咧，佢就将呢、這个即系我用呢个逻辑翻转头咧，跟住咧后来我再真真正问一个澳门人咧，咁我嘅估计完全中嘅。佢话呢度同路道咯，佢不嬲都系咁讲噶啦。咁我咁你知咩叫呢度同嗰度啊？佢话有知啫，因为我成日睇香港嘅电视噶嘛咁讲。咁但系香港冇得睇澳门嘅电视噶嘛。咁所以咧，香港人某程度系蚀底咗。咁但系我靠好奇啦，问好多咧就知道好多唔同方言有啲避忌咁样都。所以咧，我习惯咗咁样思考嘅话咧，我好多时都好快就明人哋讲啲乜啊，因为人哋啲方言啦，或者人哋用啲用语啦，佢背后有个意思噶嘛。咁所以都几有趣。 Eddie， 嗯，死就一世，唔死就大半世，以70岁为计。 哦，咁样嘅。 Eddie， 嗯，澳门好多都系受珠江话影响。 哦， Eddie， 明白。 嗯，珠海。 珠海系冇错，珠海我都好中意呢个地方嘅，以前即系唔好计共产党管治啊。咁但系佢嘅市容咧，我真系简直全国清冠啊！我觉得，即系当时我。仲有回乡证嘅时代嘅觉得啦，而家好难讲啦，因为而家我睇啲相啊，睇啲片啊，广州一带啊，深圳啊，嗰啲市容都已经改善咗好多啦。咁但系当年我喺珠海咧，就简直嗰个加州咁嘅，即系佢个地貌咧模仿加州啊，同埋咧成条你喺拱北关一出嚟咧，大直路入隧道之前嗰一橛咧，哇，简直系加州咁啊！全日自动洒水系统，六线行车，一条大马路空旷开扬咁样。因为我去到嗰个拍嘢咧，哇，嗰个景就一流啊！但系咧最失败就系咧，因为我上咗嗰个山嗰度望，一览到成个乡啊，唔系嗰度乡州啊后面，拱北嗰个市咧好靓啦，条路好直啦。我就喺正嗰个隧道口上面嗰个山望出去咧，佢系经过精心嘅规划，同埋有好多园丁去每日做呢啲。剪花啊，种花啊，即系佢哋嘥好多钱喺个市容嗰度。咁但系咧，调翻转你喺条马路度望翻嗰个山就得人惊。我唔明点解大陆好多城市或者好多地标咧，都要将啲石头、将啲山咧打灯打到绿色嘅，好似鬼片咁嘅。即系其实雷雨阳嗰阵时嗰啲咁嘅阴阳路咧，根本使乜喺香港拍啊？如果你珠海拍咧，你求其搵个山嗰个拍啊，都唔使专登搵灯光师啊，你全程都系好似鬼上身咁样都得啊。咁啊，香港咧好衰唔衰咧？好学唔学咧？就学埋呢啲咁嘅地标嘅层次嘅装饰，都唔知点解我怀疑咧，即系民建联嘅扑街坐晒嗰啲位咧，就系争晒呢啲嘢嚟做咧，就揾晒大陆嗰啲咁嘅低品味嘅嘢嚟搞到香港咧，要同大陆嘅城市好接轨。即系大家不如选举下咧，究竟边个地标最恐怖咧？即系我讲先啦，最捻恐怖咧就系鲤鱼门嘅地标啊！即系欢迎嚟到鲤鱼门嗰个地标咧，真系恐怖到扑街嘅，真系。 Eddie， 嗯，当年称之为中国花园城市， 哦、 美女美女，入下来报道先。老探好，大家好，好耐无请嘉宾啊，金英、张 Sir 或周老板代服，哈哈。 啊，你讲周老板咧，就我谂冇乜可能啦，呢世都，因为咧佢十分低调，十分忙啦，听讲。咁咧，我留言俾佢咧就只读不回咁样，唔知咩意思。咁啊，好多理由嘅，我就无谓猜度啦。可能真系忙咧，咁样咯。咁咧，阿金英咧，我就耐唔耐咧就饭脚嚟嘅。咁啊，我哋大家都好中意嗰间 Black Out 嗰个脚扒嘅。咁啊，去开搵 Out Black 系冇错。咁咧就搵就次次出亲去咧都搵佢脚下扒咁咯。咁倾下偈啊，睇下戏啊，咁样咯，可能系。咁讲睇戏咧，呢排都睇得几多戏啊！《复仇者联盟四》我都睇咗啦，咁我梗系唔会喺度剧透嘅无耻啦，剧透真系要烧脷筋噶嘛呢啲。 恒宏深水埗块电路板都难睇。 唉，真系深水埗嗰块就算系靓噶啦，老实讲，讲十九区，即系最核突咧，鲤鱼门啦，跟住咧，深水埗嗰块电路板咧，假如咧佢将成个雕塑咧，金属雕塑咧系。单色即系全部咁不锈钢，我觉得都系靓嘅，可以话系。但系鬼五马六嘅，由啲绿色由啲黄色啊，屌不知所谓。仲有嗰条 湾仔条金龙啦，条金龙本身就冇嘢嘅，我觉得，但系佢托住金龙嗰嚿石先恐怖啊！仆街，即系 cheap 捻到好似嗰啲汤房嘅厨房咁咧，揾一块块云石咁样夹硬砌个圆形出嚟。你好心你掠咁多水啊，你揾人啤一嚿雕 point 嗰啲咩物料啊，嗰啲纤维物料一嚿过都好过咁啊！如果你用唔到石嘅话，仆你街嗰嚿有几千万咁样。 Kindly back out.Dilbert， 系啊，冇错， 珠海少啲红色 LED 大字广告机，睇落就舒服啲。 嗯，系咯、啊。喂，咁咧，唔知点解咧，头先招呼完 Eddie Sir 之后咧，又变咗一啲新嘅话题，即系无端端讲台山话，唔知点解。咁啊，其实我今日预备咗几个话题嘅。咁啊，若要 Eddie Sir 可以挨到尾咧，咁啊，当然要落少少功夫啦，就系、是、短啲啦。咁啊，嗱，林狂抢我嗰啲话题啦。因为我预备的话题都讲了两个了已经。我看到不停呢都有些人刚刚入来的，为什么呢？ 是从十几年前上到华山顶都见到绿色光管招牌，将道馆兼营旅馆超人凤凰 超客人 葵芳早大半年前过山坟镇都看到想死。Kenneth Mukahira你好， 喂 ，Hello Kenneth， 嗰个墓碑我觉得有好过冇咯，因为而家变成啲人拍啲单车，拍啲电单车喺度。 Ultraman 数96，剧透我以后唔俾货金噶，我旅行后才有机会睇噶。 我都话咯，剧透真系好无耻嘅，同埋有啲人咧蠢到咧，专登走去睇嗰啲咧五分钟睇晒套戏嗰啲先至睇戏咧，我觉得呢个行为真系好蠢嘅。你知唔知我讲咩？即系代表人物，我净系识一个就系古阿莫啦。即系类似古阿莫咧，都好多呢啲噶嘛。即系佢用佢嘅价值嚟睇完套戏嚟讲一次俾你听，跟住你去睇，你少不免都会俾佢影响咗你对套戏嘅感官啦。同埋每人个 knowledge base 都唔同噶嘛，即系你解读到几多都唔同噶嘛。某程度佢哋为咗扮嘢咧，即系我都识好多香港嘅。讲电影嘅人都扮嘢，不停咁样晒冷啦，即系话，即系无非要讲呢套戏啊，或者去评论一件事啊，佢都大量揾啲唔同嘅 reference， 咪即系咁咯，咪即系咁咯，咪即系似边套咯，边个导演咪即系落，又谂下导演谂紧啲乜咧，即系导演佢系唔识嘅，注明啊，咁咧阿几图啊算好有说服力噶啦，因为真系编剧，同埋真系识香港嘅其他唔同导演，咁但系其他有啲年轻啲嗰啲讲讲即系嗰啲影评嗰啲咧，我真系觉得不知所谓。即系够胆有人咧套戏都未睇晒咧，就叫人唔可以睇咁嗰啲咧，即系觉得不知所谓啦。但系到而家我唔知佢系咩名，可惜。咁咧跟住就我会讲下最近我睇过一个，即系都唔系最近噶啦，我观察咗几年时间咧，因为咧以前有套戏咧叫做《Drumline》。就是讲一啲marching band 啊，即系嗰啲美国有啲学校咧就会，即系嗰啲通常咧 base on 一啲运动大型运动嘅场合咧，佢哋暖场咧就用啲啦啦队同埋一啲marching band 就去做 opening 嘅。咁啲 marching band 咧印象中啊旧时啊都系玩埋一啲好 classic 嘅歌啦，即系嗰啲军乐啊，又或者一啲好旧嗰啲。桂河桥啊，或者嗰啲老饼啊，陶杰先识嗰啲歌嚟整一次一个 marching 出嚟噶嘛。咁但系随住嗰个进步咧，同埋一啲越嚟越年轻化，可能阿 Sir 都年轻噶嘛。咁佢咧，同埋为咗佢哋自负盈亏，又能够好多观众，有好多掌声，有好多 like 底下咧，就攞咗好多pop song。去做一啲marching band 嘅歌啊，咁所以咧好精彩嘅，咁尤其是咧精彩就精彩咗咧，因为你一个 pop song 你用嘅乐器可能系一啲好 funky 嘅 bass 啊，或者电子嘢啊，又或者嗰啲段落咧系好工整啊咁样，咁咧但系一个 marching band 咧佢嘅乐器咧就只系一啲march 嘅 snare 啊。Tom-Tom 啊 ，Tom-Tom 都系近呢廿年先有开可携式嘅 Tom-Tom 嘅啫。咁啊，同埋一啲brass 啦，弦乐系完全冇嘅，因为 系啊，唔系咁适合喺街度巡行嘅时候用弦乐，因为嗰啲木嘅弦乐器好容易变音啦，所以唔适合啦。咁 brass 就好啲，因为变音就一齐变，因为你构造好相似。咁咧同埋一啲brass 啦，即系包括 tuba、trumpet、French horn、English horn、saxophone 都耐唔耐有嘅。咁啊，同埋鼓啦，主要系呢两大乐器嚟嘅啫。咁啊，同埋近来咧有啲signal phone 啊，即系木片琴同埋钢片琴都有嘅。咁咧就所以佢哋好有 limitation 嘅，因为佢哋要哇行几里路噶嘛，即系孭住啲乐器咧，又要跳住舞咁行几里路咧，个体力都非常之劲嘅。咁咧一路以嚟咧，即系我都认为美国咧 marching band 咧就系最劲噶啦。咁但系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咧。日本嘅 marching band 咧，个名字又好抵死嘅。佢中文咧就叫京都骨高校啊，唔知有冇人识呢、這个？嗱，京都骨大家唔好以为食嗰啲京都骨啊，即系唔好以为京都排骨啊。佢骨咧就系、骨子个骨啊，即系木字边做个，好似类似个桥字咁。咁我同误解佢京都桥嘅。咁但系原来京都骨高校嘅 brass band 嘅 marching band 咧，即系你唔好话超英赶美啊，你简直系超英赶美呢个字咧。简直是逆向歧视嘅，佢哋其实我觉得佢哋无论个演奏个水平同埋个 marching 嘅水平加埋系已经超越咗美国嘅 marching band 嘅，即系我冇讲大到，大家真系可以试下去揾呢个京都骨高校睇下佢哋喺美国嘅越洋嘅一个表演咧，我就精彩到爆炸，唯独是咧即系佢嘅。优化嘅空间呢，就因为改善呢，我已经觉得係形容唔到佢哋啦。因为改善有唔好先要改㗎嘛。有不善先要改善㗎嘛。只可以优化呢，就係话因为你嘅对手呢已经唔够咁劲嘅时候呢，佢哋係可能佢哋呢个乐团呢，佢哋嘅搵嘅人呢，即係个入职嗰个条件係好古怪的。全部啲女都唔靓嘅。我谂佢哋20个女仔有一个男仔嘅呢个比例，咁但系啲女仔全部都丑样嘅，即系不单止平庸系丑样嘅，同埋咧啲脚好粗嘅，唔知点解，即系完全你系唔会将个 focus 摆错喺佢哋嗰对脚，因为你要着啲绝对领域嘅一啲长袜同埋一啲超短裙，同埋56色好鲜艳嘅橙色嘅一啲制服嘅。咁首先咧就令到你唔会分心咧，就走去望佢嘅样啊，望佢嘅身形。咁啊就专心咧，就走去听佢嘅音乐，同埋佢哋嗰种操练嗰种纪律性，嗰种协同性啊。因为其实 march band 系有个极高难度嘅咧，同你夹 band 就真系好唔同嘅。因为咧佢唔同嘅乐器咧嘅分布嘅位咧都唔会捞得好散嘅，可能 brass 就呢橛。signal phone 又呢橛，个鼓咧就前后咁样，咁因为咧你要去 parade 嘅时候咧，你系个即系佢个人多到差唔多接近100人咧，街头街尾咧，你系靠听咧系好难嘅，你只不过系靠第一行同第二行之间升咗，第二行第三行咁样升落去，咁你现场喺嗰度做演奏嗰位朋友咧，你系真系远远听唔到老远嗰啲，咁所以你嘅默契要非常好啦，佢嘅动作啦。佢哋要配合首歌嘅特別嘅動作啦，同埋有啲唔同嘅位置要同現場嘅觀眾打招呼啊，或者有啲特別嘅動作去做出嚟嘅時候咧，即係你幻想到佢哋嗰個難度即係高度咧，即係而佢哋嗰班呢班京都骨樂團咧，佢哋直頭係你見到佢哋啲表情咧係。轻松自如，是 enjoy 同埋大家都开心底下去进行呢啲咁熟练嘅表演嘅。咁佢哋兼夹，即系除咗咁样咁熟练、咁轻松之余咧，佢仲系全程都唔使睇谱，连踩50几分钟。我见到嗰个 video 就系、连踩50几分钟嘅 Magli 嗰啲歌，所有都系一次过行几里路咁样。喂，体魄差啲都中暑啊！真系。即系同埋嗰啲地方系好热，就着晒制服又孭晒乐器，所以咧你会觉得哇，真系劲到飞起咯！呢班京都骨乐团真系咁，所以咧我建议大家即系去欣赏下，喂，即系呢班系高校嚟嘅，仲系 仲係即係高中有幾多歲啊？我諗都係十零歲啦。咁我諗大學已經頂唔順咗體力啦，已經真係好佩服。咁啊，見到我以為咧男仔啊一定係孭咗 tuba 啦，咁 Q 大個，咁就男女都有 tuba 嘅，咁就孭住成個木片琴啊咁樣，即係行幾里路咁樣，好佩服。咁同時咧樂團咧，佢都同一個 parade 咧，佢都有另外一啲陀地嘅美國嘅樂團嘅 marching band 嘅，佢都玩得好好啊，即係個紀律性都好高啊。但係講到嗰啲動作嘅 creative 咧，就絕對冇呢個京都骨高校咁好咯，即係差好遠嘅。即係我覺得日本人咧點解咁有面子咧？原因就係佢哋捱得好辛苦，即係就係佢表演嘅時候就嗰種光彩四射嘅自信咧，我覺得佢回報已經翻曬嚟啦。咁所以好多嘢我哋值得向日本人學習，就係呢種咁嘅精神咯。即係你唔好香港成日都覺得即係臭蟲論噶嘛，即係佢只要揾啲衰嘅嚟比，因為佢未仲衰咁樣。哇！你估佢又好啊？即係有時覺得自己都有呢種基因嘅。咁你有時見到人哋日本人點解能夠可以做得到啲咁嘅咁高技巧或者咁紀律性咁堅毅嘅嘢呢，咁有時自己都要放棄臭蟲論先至可以做得到啦，起碼呢個心理質素先改變到。咁所以係啦，我見到有啲朋友即刻入咗去睇啦，即係唔係講笑啊，真係好勁啊，即係流流地好費事介紹俾大家。哇，好多留言喺度啊！ 是从十几年前上到华山顶都见到绿色光管招牌，将道馆兼营旅馆超人恒宏葵芳酒，大半年前过山坟镇都睇到想死。Canis Mukhera， 你好，探长 ，Ultraman 数九十六。 据透我以后唔俾货金噶，我旅行后才有机会睇噶。恶徒要。会唔会睇沦落人 ？Ultraman 数九十六，我已经 book 做一日请假，从头一窝过睇翻九部，再出街睇 Wind Game 美女美女。其实网台框或随口入，当物及那占中有无野框啊 ？Right Emily 探长你好，影流水停留的相片，怎样调校快门及光圈比较理想 ？Alan Chung。 你覺得 Alan Chung 入唔到啦，咁啊人手到啦。Alan Chung 咧就話 Alan Chung 呢、這個聽日考 DSE 最後一科，有啲驚嚇。你咁後生，竟然有啲咁後生嘅網友，唔係啩 ？DSE 幾多歲啊？監製， 我咪十七八歲嘅咋。 喂，歡迎你喎、 啊、，Alan Chung， 驚準備得唔夠。沙林王京都骨，我有喺 YouTube 睇過。他们去过美国迪士尼表示过 Gilbert 我 Kyoto Tachi Banner 正野沙林王几十个女仔得几个男仔 Shippen Chung 京都骨高校个个都丑样， 是啊，但是真的不要介意人家丑样啦，因为真的超正的，不是讲笑。 Alan Chung 19岁啊，喂，不如你介绍下自己呢，你为什么入到来九吹24呢？因为以我所知咧，年纪细啲都唔知道讲乜噶，可能因为我啲老嘢嚟噶嘛，坚系。 Alan Chung 19 ，Alan Chung 19岁 ，Gilbert 都唔系好丑啫。恒宏听朝考 DSE， 仲唔温书 ？Relax 啲啊，唔使咁紧张啊！你紧张，你温过啲嘢都唔记得嘅会，发台温嘅会，发考试温啊！有啲人监制你发唔发考试温噶？ 唔发噶。 我就会发梦嘅啫， 冇啊！唔瞓觉，全晚唔瞓觉，饮好多咖啡，死读 烂读。哦，你反而系咁啊？ 我 系 咁。 O K， 咁得唔得？ 得嘅喎。 哦，听唔听到？ 好好嘅喎，短暂记忆喎、 啊。哦，听唔听到监制嘅贴士咧？佢就话：死读烂读，系咁饮咖啡奶茶，唔瞓觉，咁啊唔瞓觉到第日咧，嗰、那个 last 到啲记忆咧，就喺个考试度翻出嚟，咁啊之后瞓死佢啦，唯有。你睇下接唔接纳呢个方案啦？咁啊，阿 Emily Look， 你就话影流水停留嘅相片， 因为我上次咪同你讲过咯，究竟你想影到啲水有倒有即系有残影啊，影个湖即系个海面好平啊，好仙境咁啊，因为想要捕捉到好似好 solid， 好似凝结咗咁样。首先呢两个概念啦，咁当然你影到好似仙境咁咧，你又用脚架用好慢快门影到去，曝光时间长，咁所以咧嗰啲水咧就变成仙境咁啦。咁但系如果你想凝结咧，就必定有个条件咧，就系好够光，你先用好快快门捕捉到。咁譬如你问怎样够快门光圈就比较理想，理想呢两个字咧就系、视乎你嘅动机啦，你想影成点先为之点样叫理想啦。咁所以我答唔到你用咩光圈咩快门先叫理想嘅。咁啊，头先我总括咗两样情况你想出嚟啊，想凝结佢嘅咩叫理想呢？快门越快越理想啦，譬如你流水你能够凝结到起码都1/500秒快门以上啦，咁所以呢你个光圈呢一定要好大，你先可以两者之间平衡得到啦。咁如果讲曝光理想呢，就冇得冇分别嘅，你总之够光就得㗎啦。即係夠光就即係話唔 over 唔 under， 即係唔會超光唔會超暗，就已經係理想㗎啦。咁呢個好低門檻嘅啫。咁最大門檻最高門檻就係視乎你同個現實環境係咪好難度高呢。即係舉個例，譬如你想影到凝結嘅啲水，但係呢又唔夠光嘅，咁幾乎係冇可能嘅。咁你教 ISO 啦，教快門啦，同埋教光圈要配合先能夠曝光得嘅夠光先至影到嘅。咁譬如你想講啲水停留啊，即係其实你呢个字其实中文就唔係好叻嘅，就觉得即係停水流水停留，你张相根本就係一个 frame 嚟㗎嘛，咁係唔係啲水都停留，但係停留个状态係点你要讲俾我听囉。好咗複雜咁，但係其实好简单。咁所以呢影相最紧要有个动机呢个方法囉，即係我会建议你想影成点嘅，即係冇撞彩嘅，即係嗰啲撞彩嗰啲人呢都係扮嘢嘅啫嘛。即係你想影到張相點嘅，你想影到好撞彩咁嘅，咁你個動機都係想扮撞彩嘛，係咪？除非你盲嘅啫。 Alan Chong， 我係之前同卡畫嗰集畫上讀 card 嗰個。 Oh, okay. Alan Chong， 住有好多嘢記到個腦實細。Alan Chong， 真係係咁飲咖啡，飲到為咖啡因而飲。幸好、Alan 有信心入到 You 嘛。 係啊，你兩個傾下先啦。咁係啦，咁頭先嗰位問我影水嗰個叫咩名啊先。啊，係 Emily， 咁你又再問下你自己先，跟住再問我啦。呢啲好樂意答嘅，即係我即係將經驗分享下啫。咁但係最怕答嘅嘢呢就係、有一朋友經常都私信我嘅，咁啊招呼下佢先。咁呢佢好奇怪嘅佢嘅諗法，即係我同佢相對係難溝通嘅原因呢，就係佢每次問親啲問題呢都好深入嘅。深入其實你問啲問題好深入我都唔 care 嘅，但係問題你長篇大論呢成百字咁樣呢問埋啲答唔到你嘅嘢呢，即係可能你未知我答唔到你啦，咁但我話俾你聽，各位朋友，我多数你问嘅嘢我都唔知道你问紧乜嘅，咁所以好难答你。长期以嚟咁咧，咁令到我疲劳咗，所以冇复到你嘅。咁但系对上一个咧，我真系唔讲唔得，即系唔招呼下你唔得嘅。原因就系咧，上次我有位空姐嘅嘉宾嚟同佢分享下去做空姐啊，做工会嘅嘢，即系闲话家常啫。咁但系咧，各位朋友咧就即系想问啊空姐一啲嘢，于是乎咧。就私信咗佢个Facebook 嘅 message， 咁咧三唔识七又唔知你做乜，你又打成百字又估你啊，咁佢咪唔复咯？即系三唔识七，你可能你个 WhatsApp 又冇，唔系你个 Facebook 又冇样，你又冇指明你系咩来路嘅，正常一个女士都唔会复你啦，系咪？咁唔复咪算咯，系咪？你咁唐突，咁人哋有权唔复噶嘛？咁但系走嚟同我讲咧，话喂，你叫阿 Sylvia 复我啦，咁样就系咁样啦。喂，我有咩义务同你做呢样嘢先？即系 即係佢唔覆就代表佢唔覆，我唔能夠代表你而叫佢走去覆你㗎嘛。喂，即係我覺得呢個係裝閒嘅問題囉，真係。即係唔係人人老鳳要覆你㗎大佬。不過呢位朋友就好得意嘅，我講極呢佢都依然顧我繼續做啲佢自己想做嘅嘢。呢方面我就比較欣賞啲嘅。 岳涛耀，班学生唔丑样，只是唔啱你可味。 可能系啦，即系我就比较主观咗啲嘅呢方面。 恒宏唔系，岩岩睇 YouTube， 发觉京都骨高校有几条女几条 K。 唔系啩 ？Capital 嚟睇下先。不过康康就我谂你又比较乐观啲嘅。你去葵廣你都好 enjoy 嘅，但我就真係麻麻地呀。 Alan Chung， 想 undergrad 讀文科文學歷史 G， 打算 HKU 文學或者 CU History。 我明白。喂，咁你今晚撐到底啦，如果聽日考嘅話最後衝刺啦，我建議你唔好狗吹啦，因為呢會分心啊。咁你聽都好嘅，我令到 relax 啲，咁冇咁緊張，咁都係咩都我講曬嘅，咁最尾都係你自己決定啦。咁你或者搏住個精神唔瞓住聽狗吹呢，你都非常歡迎嘅。咁我今日仲會講緊呢會吹雞啦 ,28 號。即係我覺得今次呢個送中嘅法案呢，即係不反不是人啊，老實講。喂，佢仲恐怖過23條啊，其實。23條都空泛啲啊，佢鍾意選擇執法都得啊。但係呢條移交疑犯條例呢，移交逃犯條例呢，簡直係嚟緊曬譜啊。即係仲有無限嘅追訴力嗰下嘢得人驚喎。喂，邊有一條咁嘅例呢係惡到咁樣㗎。喂，同埋而家嗰啲立法會議員啦、輿論啦，不停咁都淨係講緊呢條法例個原則啊、可行性啊、涵括嘅範圍啊，咁成日都係討論緊呢啲嘅啫。因為可能喺電視台呢，畢竟都係要好莊嚴啦，或者好政治正確啦，好 official 咁樣傾呢樣嘢。咁其實係人都知呢，即係怕撚咗大陸啊嘛，大佬，即係你夾我去台灣驚啲，夾我去大陸驚啲咧，或者台灣夾翻嚟香港驚啲，又話喺台灣夾去大陸驚啲咧，根本人人都心裏有數啊！根本大家唔中意呢條條例，就係話係信唔過大陸政府嘅司法制度啊嘛。咁但係唔知點解呢啲係咪唔屬於法律辭令咧？港人嘅憂慮，人人都知道，但係喺電視又一次都冇聽過有人咁樣講，即係可能唔係睇曬啦。咁又好少人提話。其实主要就是信唔过咯，信唔过大陆政府咯，已经讲晒噶啦，拗嚟做乜？即系拗咁多，你嘅理据同佢理据咪得个拗字咯，即系讲埋嗰啲咩理所当然啊，白痴啊，即系嗰啲咁嘅官，即系征文比赛。我想今晚开放大家咧，都系屌柒嗰啲政府官员，即系你做九奴才唔好做到咁低级啊，大佬，你都令即系有说服力啲啊，谂啲嘢，咁即系我都好唔想闹啦，但系。即係都要鬧下，頂唔順啦，實在爆煲啦已經。咁所以咧，希望咧，即係大家28號咧，就算約咗人咧，你都約埋你朋友一齊去曬曬冷啦。即係有啲人認為咧，即係政府上要少少面子嘅時候，呢、這個就係我哋出嚟表達嘅一個理由同埋動機啦。即係除非佢講到明係五星期。已经黏住块面㗎啦，讲到明香港冇一国两制㗎啦，即係到时先至死心都唔迟啊。即係而家我觉得大家真係唔好吝啬你对脚啦，即係要企出嚟，要行出嚟，即係话俾政府听，其实大家真係好忧虑中国政府个司法制度係好差，同埋冇道理讲，同埋好容易俾人陷害，就好似即係其实冇好过嘅中国嗰个司法制度。即係我首当其冲有朋友已經在上面受緊勞碌之苦，我怎會不知道那些東西啊？咁同埋大家都暫不知啫嘛，好多上面做緊生意嗰啲就覺得你唔搞事啊，點會拉你啊？喂，但係有好多單案話俾你聽，拉你嘅理由可以係架車撞到人，可以你未出糧俾啲夥計， 又可以话你个工厂嗰啲消防条例唔得，又或者你嘅环保又犯咗例咁样，你都可以拉你上去嘅、哦。咁当然真正系咩嘢拉你上去，咁啊，梗你自己先知啦。咁所以今时今日有好多同我政见唔同嘅人，你唔好为拗而拗咯。其实你自己都自危嘅，根本有好多所谓蓝丝，所谓做紧生意嘅香港商人，喂，你自己都濑嘢噶，你何苦要咁忠贞走去报国？以为你把口出咗口述，人哋就唔拉你咩？一样拉你嘅啫嘛，即系讲利益噶嘛，你影响到人哋利益，你翻到开工厂，你真系贪佢哋大脉搏啊？你贪佢上面空气好啊？你不如问下你自己点解翻大陆做生意啫？就贪人嘅，你人工平啫嘛，贪你可以容易贿赂到特权，而令到做生意方面啲赚钱多啲啫嘛。即系你其实你自己完全知道晒噶，你做一个生意人，你贪佢上面女靓咯，或者即系净系呢啲理由，喂你啊，即系你把口就已经即系出晒口述，又话哇爱国啊又成啊，而家香港所有嘅商人啊、演艺人啊，成日把口喺度讲爱国啊。喂，你自己唔知嘅咩？唔通即系你自己都知上面有几咁恐怖？只不过你觉得哦，因为我有特权，我暂时冇事嘅，因为我识得边个官，因为我巴结咗个官，送咗礼，我同佢关系好好，乜种物种咁样，又上面同个官就食饭就成。喂，你估你同佢成日食饭，你就冇事噶啦咩？因为佢有事都令到你有事噶嘛。喂，唔该你醒下啦。即系如果你喺大陆做生意嘅朋友，你真系我觉得你都应该要表态，你都应该要。即系唔好再呃自己咧，你系会冇事咯。我保证你有事咯。如果你喺大陆做生意，因为你全部都偷下拐骗嚟嘅，讲得严峻啲，所谓偷下拐骗，完全都系越过一啲正途，系剥削一啲更加冇议价能力嘅工人啫嘛。如果唔系，你点会有诱因会上去做生意啊？请问你人工平咯，人工平咪就系你个诱因咯。你剥削紧嗰啲好即系打工嗰啲，永远都系最痛苦啊！因为对上嗰个工头或者个判头已经食晒佢啲水，香港都有呢啲情况，但香港胜在有呢个工联会咩唔通，加有呢个职工盟啊、工党嚟同你撑一撑，即系佢成日样衰咁样走出嚟 hea， 俾人话佢抢钱，抢啲老细钱，但系佢的确确每日做紧嘅嘢都系帮紧香港嘅工人啊嘛。咁我唔知即係大家点諗啦呢樣嘢真係。咁所以喂真係唔係讲笑啊。星期日呢即係你親戚朋友啊舊情人啊，你想溝嗰、那个仔啊咁樣，你都叫晒出嚟啦，唔該。咩事啊？我睇緊人哋 睇。你系咪食 晒 啲嘢？ 未，我睇下头先读到边度。好似系呢度啊。 恒黄 ，Allen 读呢 ？D 科屋企人有冇俾阻力你？恒黄，不过如果你中意读就上啦。Rod Emily 影到好似仙境武器咁嘅相片。Allen 雷。收到4月28日下午3点，铜锣湾东角道集合，实在真的要行出门。 系啊，冇错。 Alan Chung， 佢哋唔中意就一定有住，但系冇点咗我，而我又好肯定自己中意用时间喺啲文科度钻研落去。Alan Chung， 我阿哥话咩科同咩工唔一定有关，所以我都拣兴趣。Gilbert。揀科之前，如果科是 website 有课表记，记得睇咗先。呢个是我曾经帮拖做过升学辅导会工作人员嘅唯一建议。 嗯 ，OK， 咁大家都互相了解一下啦。咁啊，继续讲啦，系咯，咁所以 FEGMS 64 ，Well said， brutally honest。Everyone should come out and stand up against the corrupted, disabled HK Dialogue government. 是啊，冇错啊。喂 ，Alan， 咁你瞓系嘛？咁你快啲瞓啦，听日啊 ，good luck 啦，唯有咁讲啦。 Alan Chung， 差不多瞓了，下个星期再讲。 嗱，头先讲咧，即系点解嗰啲喺大陆做生意嗰啲人咧，好似人质咁样咧，即系冇人逼你，冇人揾枪指你，你都要。 唱好中国啊、爱国啊，但系你其实你自己完全知咩事嘅。我谂冇人唔清楚得过你喺大陆做生意遇到嘅唔公平嘅嘢，咁你唯有就系要巴结一啲官，即系唯一个出路啊！即系你唔可以做得比佢更加好、更加正经，而可以获取一啲更加多嘅利润，或者免除一啲劳碌之苦嘅。咁哇，你真系仲衰过赌钱啊！即系你将嗰啲将个注码就摆喺嗰啲官嘅上面，系人都知。过去呢习近平上台呢几年，拉咗几多贪官，拉咗啲贪官之后，你冇人照，你又唯有贿赂帝国，咁不停咁样个成本咪仲高？你点解唔去柬埔寨，唔去越南，或者喺翻香港度投资呢？咁啊，反而咧做一样最错嘅事咧，就系去继续喺大陆做生意咯，快逃离鬼国啦！唔该。喂，咁咧，我想讲下咧，即系帮共产党嘅下场咧，无非都系得几个嘅啫。嗱，譬如啱啱今日睇有线咧，有个人咧劲啦，中国第一个原子弹咧嘅一个关键嘅步骤咧，就系将一个铀元素制成一个球。咁中间咧有一个 processing 咧，就系将要用人手咧，将嗰个球咧切割开，唔知去切橙咁样，定唔知点样去混合一啲其他嘅混合物，去做一啲即係好高危嘅工程嘅。即係你睇Adventures 第四集都有呢啲咁嘅工程嘅。嘩，嗰人死得嘅真係。咁呢嗰人啊至到今年都未死喎，而家89岁喎。咁但係呢最讽刺嘅呢就係佢即係好多人都觉得呢中国嘅劳工制度好好嘅，即係老咗老有所依嘅。咁我諗部分人係嘅。即係可能好過香港嘅部分人啊，咁但係呢啲咁嘅曾經咧幫國家挽回一條褲同埋褲子同面子都挽回翻嘅一個科學家都唔敢落手去做嘅咧，就揾咗一個工人啊，即係技工啊，就走去擔當咗呢個咁大嘅任務啊，就走去將個鈕球切割呢個工序，即係仲危險過上太空啊！所以我就好肯定。咁呢因为有好强嘅辐射㗎嘛。咁於是乎呢佢竟然冇事冇生癌喎。至到80几岁呢唔係至到70几岁先开始生 cancer 啦。咁於是乎呢为呢啲咁嘅喺大陆嚟讲嘅呢重要资产嚟㗎嘛曾经。咁但係呢俾共产党用完之后嗰啲呢同你搵完屎嘅厕纸一样。佢搬咗去另外一个省度住呢就冇咗嗰啲医保喎原来。咁后来极力争取啦搵媒体去吹奏自己话以前系曾经做过一单咁劲嘅嘢，咁咧于是乎咧就有好多干部咧就去探佢啦，就抌低1000几百咁样，即系爱莫能助咁样咧，都唔够钱买而家嗰啲 cancer 药，因为而家咧80几岁有一个前列腺癌咧，咁我觉得就未必系同佢当时嗰个高危工作有关嘅，咁可能佢本身个身体咧。即係嗰個抗癌嘅能力都幾高啊！如果唔係唔會去到70几岁先開始會有生癌嘅，因為你知而家好多年輕人都會生癌啦。咁佢啊算係好正常，去到70几先有前列腺癌咁。咁跟住咧就買藥嘅錢好貴啦，你知大陸買藥好貴噶嘛。咁早排有套大陸劇叫做《我不是藥神》咁樣，大陸戲啊。咁都講過呢啲問題嘅，咁呢個係真一個真人版本啦。咁佢每個藥月要食嘅藥咧，要幾皮嘢喎。咁佢兩公婆加埋醫保咧，都係唔夠食藥嘅。咁於是乎咧，即係就係咁諷刺地咧，即係一個俾人抬到咁高嘅，幫共產黨搏命出個力嘅人，去到晚年咧都係唔夠錢食藥嘅。咁可想而知咧，你哋係商人啫，大佬。你喺大陸做下生意仔啊，開下廠啫，我哋當你係咩先？你覺得你巴結嗰啲官可以保到你一世咩？咁啊，真係唔該曬你啦！咁啊，希望嗰啲朋友咧都會反思下咧，即係仲有幾日時間咧，不如諗下你點解喺上面擔驚受怕，日日好似喺森林生活咁樣，而把口咧仲要歌頌佢，仲要喺人哋面前仲要唔夠膽講佢壞話咧？不如檢討下你嘅人生啦，即係咁你都制嘅，即係你同奴隸有咩分別呢？請問俾人虐待緊，俾人恐嚇緊，你把口都重要啊？個國家點？國家點？我認識好多呢啲人嘅其實，但係而家冇聯絡咁解啫。 系咯，讲开呢、這个咁嘅咁劲嘅嘅科学人才系嘛，即系科学嘅死士啊，即系劲过占中十死士啊呢啲，即系因为为咗国家，即系做了一件好大嘅事，即系能够令到美国都要俾一俾面佢，就揾个基辛格，系咪基辛格？即系走去兵兵外交都要买佢怕，原因就系怕咗有原子弹啫嘛，当时。咁啊，系咯，就系帮个共产党有咁嘅下场啦。咁佢都唔系算最差噶啦。咁啲开国元首啊，死得仲惨，譬如刘少奇嗰啲，即系我唔熟啊。咁但系我成日都听马鼎盛，我略知一二啊，真系死得好惨嘅。咁呢啲不停嘅，即系只要有共产党一日不停发生嘅一啲，即系冇好结果嘅一啲帮个手嘅故事咧，不停咁发生紧嘅。但系唔知点解，不停都有人。为咗唔知上去叫鸡平啲定系咩原因咧，都要上去做生意嘅。咁我希望呢啲人借呢个机会，反省一下啦，检讨下点解你仲要做一个咁冇尊严嘅人啦？你又唔系穷到交关啫，系嘛 ？OK， 咁啊，头先讲开一个科研嘅死士啦。咁另外咧有个娱乐嘅死士咧，即系当年咧就系帮呢个。共产党成立十年的庆祝晚会表演过一首梁祝协奏曲的钢琴版的一位女士呢，就啱啱呢几日死咗。咁呢觉得即係点解会成为新闻呢，首歌又唔系佢作㗎喎，最得意就係、是。咁喺华人社会就係咁㗎啦。即係边个作唔紧要嘅，但边个出名先係最紧要。咁所以咧，嗰个有死都有新聞嘅。咁我借呢个机会咧，就 tribute 下作呢个梁祝个 melody 嗰个人士咧，我唔知道死咗未啊？应该都未死嘅。咁啊叫何占豪啊。咁啊照 Wikipedia 咁讲咧，就原来咧佢就作咗呢只歌。咁啊揾咗另外一个音专咧，因为呢个何占豪咧就系、是、玩中乐嘅啫，即、就、系、是、玩扬琴啊嗰啲，即系中乐团咁。所以咧，你聽到呢只梁祝協奏曲咧，個 melody 咧就有啲中國嘅特色嘅 melody 嘅，就唔似一啲 classical 嘅外國一啲即係嘅 classical 咁樣嘅。即係原因咧，就係佢由一個嗰啲粵琴同埋洋琴一個 player 去演變出嚟一個 melody， 就再喺上海嘅時候咧，就同一啲編曲家咧，即係一啲真係。識得編西洋音樂嘅編曲家咧，就合作咗之後咧，就有咗呢一套劇，係一個浙江省嘅劇團嘅一個《梁山伯與祝英台》嘅一個劇裏面作為配樂嘅。哇！估唔到嗰陣時咧，即係未解放之前，即係喺未解放之前咧嘅中國咧，都會有呢啲咁精密同埋咁高水平嘅一啲樂團嘅，因為佢幻想唔到啊，因為嗰陣時仲係民國時期，咁民國時期好多嘅大家都可能係俾共產黨今時今日嗰個統治嚟忽略咗，究竟國民黨民國年代嘅中國嗰個希望係點嘅？我相信當時即係佢作為盟友咧，即係西方社會嘅盟友咧，好多人都覺得中國咧係有一個好大嘅機遇去改變嘅，咁雖然。共产党同国民党呢都系咁喇喳咁喇教㗎啦。咁但係呢喇喳同喇教当中呢都有分劣败嘅，即係优胜嘅都即係都分开边啲人喇喳啲嘅。咁好明显就共产党喇喳啲呢，因为来自农民嘅起义㗎嘛咁样。咁所以呢呢一班人呢去到文革嘅时候真係超惨啊。哇劇作家啦钢琴家啦編曲家啦。一去到文革全部被人打到豬頭柄咁，咁但係呢啱啱死咗呢位女士呢就叫即係好出名嘅，咁呢佢就叫做咩以黎吳以黎唔係叫咩以黎睇下先，我寫低咗叫毛以黎，咁呢就佢喺曾經早幾年佢都出過一隻唱片，就彈返佢以前嗰啲演奏作品啊，都唔知點解好奇怪嘅，即係創作嗰啲人呢就講都冇人識，但係佢演奏過一次好勁嘅 live 呢，就係創黨十年嗰個 live 呢，就一路出名到而家啦。咁呢佢話佢文革嘅時候呢當然俾人哋批鬥過啦，就話佢係咩小資產階級定啲咩，因為成家人都係好有錢嘅， 咁佢老豆啲老母阿爺阿公全部都係顯赫嘅人嚟嘅。佢阿公咧，甚至乎係當年有份反清嘅革命黨嘅金主嚟嘅。咁所以佢啊比較傳奇啦，應該係。咁咧，至到文革嘅時候咧，佢係俾人捉咗去毒打，因為嗰陣時要鬥呢啲唔同階級嘅資本家噶嘛。咁咧，佢系挨嗰啲打佢红卫兵咧，喂，唔好打手啊，打脚啦、啊，不如你哋咁样，即系可以咁样讲价嘅。咁唔怪得知而家啲人咧，即系靠面口揾食嘅人，叫打还打，唔好打面咧，即系呢个人啊个典故嚟嘅。咁另一个钢琴家咧，就系、是、叫佢哋唔好打手，净系打脚，佢哋都有价讲。可能女士就好彩啲啦，因为我亦都知一个咧喺文革时候俾人打个猪头咁嘅一个钢琴家叫刘思坤咧。佢亦都係好慘嘅，俾人剝斷曬十隻手指嘅骨啊！咁佢而家都仲彈得琴咧，就係執翻身彩啦，叫做咁。所以咧，一個一個故事咧，都係話俾你哋，話俾我哋聽咧。喂，原來咧，即係幫個共產黨嘅人咧，係死得好慘嘅，即係你唔好彩啦！即係你投胎變咗中國人，即係一個好唔好，一個非常唔好彩嘅遭遇嚟嘅，我都認為係咁啊。所以又系咁样曲线咁样，就系、是、希望嗰啲喺大陆做生意啊，满口讲紧自己系好爱国嗰啲朋友咧，就去谂谂你嘅前途系点样啦，即、就、系、是、反思一下啦。即、就、系、是、做人唔可以唔反省噶，即、就、系、是、你反省多啲，你谂下你嘅你命运还命运啦。即、就、系、是、可能你老豆喺上面做生意嘅，养大你嘅，咁啊觉得有恩于佢咁样，但系你都要谂下你嘅将来，谂下你嘅前途究竟。呢、这个船搭唔搭得过呢？好明显，我梗系话俾你听搭唔过啦。即系做人有好多，除咗利益之外，你一世人到老咗，你就知道你仲有好多价值咧，你系失去咗啊！曾经，例如你发咗达都唔可以讲自己中意讲嘅嘢，已经系不如唔好发达噶咯。认为系 ，OK， 睇下留言先，应该都冇噶啦。道理话上身咧，就啲人就收晒皮就嚟瞓觉噶啦。咁所以咧，又要转第二个话题啦。究竟在哪呢？唔见咗版嘅喂 ，sorry， 等我搵留言嘅版喺边先。啊，喺度。哇，点解咁得意呢 l i f e g e n 终于睇到 live，Lifegen 第一次睇 live。 喂 ，Lifegen， 欢迎你啊！即系唔知点解系咪冇 notification 呢定系？Live Agent 咧，咪冇 subscribe 到我个 channel 咧，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嘅，好多人中途先加入嘅，咁可能真系见到无端端咁样，咁通常呢啲都系冇 subscribe 嘅，咁啊希望你会 subscribe 咗个 channel， 再揿埋嗰个钟，咁啊就唔使中间入嚟啦，咁因为之前都你错过咗好多精彩嘅内容噶啦，咁我答翻啊。Emily look 先，你就话咧，你想影个仙境武器嗰种相片，咁啊，其实曝光准唔准呢？咁如果你个相机咧可以搞 A mode 嘅咧，咁我建议你就用一个光圈先决，就用 A mode 嚟，佢曝到几多光，入到几多光，我认为够嘅，你就俾佢控，即系俾佢揸主意啦。咁 A mode 嘅定义咧就系、是、aperture priority。即是话呢你校咗几多光圈佢 base on 你几多光圈就知道自己吸几多光为之够嘅。咁你明明唔使研究佢几多秒啦系咪咁所以呢你就视乎你有冇脚架啦视乎你影嗰阵时日头定夜晚啦。你日头影呢种相呢其实今时今日呢你只係 download 个iPhone app 嘅 Adobe 嘅Lightroom 呢佢已经有呢个 mode 㗎啦。咁甚至乎呢我可以介绍大家呢就如果你用 iOS 影呢就可以用一个 app 呢就叫做睇下先啊个 app 叫做Slow Shutter, 咁样嘅重新启动一次先。咁呢佢就有你嗰讲嘅效果㗎啦。嗱及住。就係、是、呢、這个。 呢、這个。咁咧，你去 App Store 度揾 Slow Shutter 咧，你就可以入咗嚟呢度咧，佢就可以叫你拣咧三种唔同嘅模嘅，有一个叫做motion 啦、light trail 啦，同埋 low light 嘅。咁咧，如果你想流水行雲咧，你又拣呢个 motion blur 呢个模咧，咁你只要有脚架咧，咁你再拎啲水咧，咁佢就会。可以俾你揀由五秒至到半分鐘都得嘅，咁你就可以直接咩曝光咩都唔使，快門咩唔識咧，就用呢個 default 嘅 mode 咧，就影到你要嘅效果噶啦，非常簡單。咁但係如果你用相機嘅話咧，你就要用 A mode 啦，咁啊 set 咗腳架影住啲水，咁你如果你視乎你想個曝光時間長嘅，你光圈拎到8或者11咯。或者 5.6 啦，如果你想如果当时係好光嘅话呢，唔係好暗嘅话呢，你咪再校到再暗啲，即係你自己视乎你自己鍾意个时间长短嘅。咁时间长短点样分辨呢，就係话你个光圈越大嘅时间越短，光圈越细嘅时间越长。举个例，你用8光圈可能等成20秒先影晒嘅。咁譬如你用2光圈或者 2.8 光圈，佢可能5秒之内影晒嘅。咁佢哋嗰个嗰種霧氣嗰個情況咪有啲唔同咯，即係話個長時間曝光啲嘅霧氣啊 smooth 啲，短時間咧就個形狀啊突出啲咁樣，所以你自己衡量咯。所以用呢兩個方法咧就解決曬你想影嘅嗰個相嘅問題。其次咧個構圖點樣靚唔靚咧就靠你自己啦，真係。 Wilfred 327講下道理都 OK。Lifegen 探長你好友啊，平時咧個時間夾唔到睇 live。间中有开翻嚟睇，探长你好。 喂，你好啊，多谢。咁啊，讲下另外一个话题啊，都系国际话题嚟嘅，但希望唔好闷啦，因为我又唔系国际专家啦，即系我唔会用一啲好劲嘅 term 令到你觉得我好叻嘅，即系反而又专登调翻转嘅，即系我唔想故弄玄虚啦，即系纯粹系一个读者嘅角度啦。即系睇有线新闻啫，都系。我最近先睇过一个电影咧，就叫《富斯克号》嘅潜艇爆炸嘅。咁咧好惨啦，当然喺人性角度，喺国际角度又系一个好戆居嘅事啦。为咗面子，就用咗啲蟹货，就夹硬令到嗰个船喺演习嘅时候出埋，咁啊造成一个好惨剧。我读紧中学嘅时候，我都有留意呢单新闻。就富士一号咧，就黑海里面沉没咗，嗰啲人咧原本仲有息怒嘅，等咗几日之后全部死清光咁样，好残忍。谂下嗰几日里面嘅恐惧同埋屋企人嘅忧虑，即系套戏就系讲呢种人性，好深刻印象啦。咁但系当你印象仲未抹去嘅时候咧，啱啱咧俄罗斯有个新潜艇落咗水啦，就系全世界最大、最神秘、最多武器同埋。船舱里面另外有潜艇嘅一个新嘅设计，即系话俾我哋听咧，即系呢个武器竞赛又嚟啦。其实苏联咧，即系俄罗斯咧，喺当年富士一号之后，苏联解体变咗独联体之后咧，佢整个潜艇工业咧喺乌克兰咧已经分割开咗啦。咁咧，直至到而家30年后咧。佢嚟冇咗烏克蘭之後咧，佢又重新建立過一個船廠，能夠做到啲咁高精嘅一啲軍器咧，即係其實某程度係因為葉利欽或者戈巴卓夫令到蘇聯解體咗之後咧，所以先令到呢個世界享受咗冇咗冷戰30年，但係而家又似乎開始冷戰就翻翻嚟啦。咁中國啦，加埋再加俄羅斯啦。咁我谂嚟紧嘅时候，大家又要叹紧冷战啦。咁所以呢个排挨嘅，其实呢个世界都。 Cameron James Chow 讲九子占中， 你系咪啱啱先嚟咧？咁你听翻 archive 啦，不如如果你听嗱，即系我其实本来唔系好想讲呢个话题嘅，因为人人都讲紧嘅，咁人人都讲紧，我为咗抒发我情绪，我都讲咗噶啦。咁你而家无端端咁样点题咧，我真系满足唔到你啊！真系 sorry 啊！好明显你就而家先嚟啦，系咪？ 咁咧，另外咧就想讲下咧，即系除咗即系呢个潜艇嘅，即系令我忧虑咧，不过都忧唔到虑噶啦。即系正如阿 Eddie Sir 头先讲咩死咗世唔死大半世咁嗰啲嘢咧。咁咧，另外咧，我有单嘢都几好笑喎，唔知点解个法国嘅战舰咧，又经过台海咧，即系我觉得今时今日嘅中国嘅反应又好快嘅，即系嗰个系国际嘅防嘅。即是一个国际的航道来的台海之间。因为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签晒约这样，即是国际的水域是人都去得的。但不知道今天中国巴闭到呢，你又影响不到国际的航道重新改写之前呢，他又要不停这样在恐吓人家经过台海有些什么后果这样。那今次呢，即是很明显就是欺凌法国的国家势啦。就即刻咧，你原本嗰、那个海军演习咧，即刻叮扯咗佢，即系纯粹一啲意气之争嚟。喂，你估人哋又好想喺你度演习咩？如果唔系为咗做生意，咁所以咧，今次咧就褫夺咗佢个做生意嘅权利啦，好明显。咁我觉得其实如果咧，即系有第二啲国家咧，如果好难为你，即系或者你又唔想推呢个咁嘅工作机会，但系你又唔系好想同共产党为伍的国家呢，我不如呢排队呢一字形咁样通过台海啦，睇下中国嗰个演习剩返自己都几爽皮呀。当然呢个係幻想啦，咁通有生意唔做咩咁样。我又想知道呢，究竟除咗法国之外呢，有几多个国家係同大陆一起军事演习呢咁样。因为呢海军演习呢就同其他空军同埋陆军呢好唔同嘅。因为我上次睇完富士一号呢，即係有啲资料知道呢，原来所有海军呢都係个根呢都係嚟自英军嘅。咁所以佢哋呢喺海上面呢，即係遇到一啲即係啲礼节性嘅一啲交流啊，或者甚至乎佢哋海军唱海军歌就唔会唱国歌嘅。咁原来係咁㗎喎。咁我相信去到共产党手上面呢，俄罗斯都系唱海军歌嘅。咁但系去到中共呢，我諗佢都系唱返《义勇军进行曲》㗎啦。因为共产党本身就系斗争思维嚟㗎嘛。咁所以佢点会同你一样啫？佢一定要即系，因为你唱小日党啊，即系擦小日党嘅鞋啊，无论你系咩军方将领呢，你都冇好下场㗎嘛。咁所以呢，即系因为呢个逻辑咁嘅推断呢，我估中国的海军是不会唱海军歌咯，都是唱《义勇军进行曲》咯，我相信。系咯，咁所以即系我讲呢话题，大家唔答得唔紧要，我讲咗算噶啦。因为咧 ，Eddie Sir 我谂瞓咗啦，同埋而家十二点几啦。喂，咁仲有咧，即系又讲下啲大家都唔关心嘅嘢啦，我要讲就讲噶啦。咁咧就系火星咧有异动啊，即系话有地震喎，原来即系其实有冇星球系冇地震嘅咧？我相信咯。即係都係睇佢個化學成分啦。假如佢個核心唔係好似地球咁滾動嘅話咧，咁我諗就係應該唔會有地震，或者唔會有火山爆發嗰啲嘅。咁啱啱先發現原來火山都會有地震嘅。咁咧就啲科學家就話咧，未必係好似地球咁樣有個核心有啲熔岩滾動嘅。佢話原來咧地面同埋地心，即係地表同埋地心嘅温度差距好大咧，都会造成，即系因为冷缩热胀嘅关系咧，造成会有少少地嘅板块会移动嘅。咁又学多样嘢啦。咁唔系样都人都似地球咁嘅，原来咁系咯。我觉得呢样嘢非常有趣啦。 Gilbert， 法国水手心谂，大佬叫我去，但我唔想去。去到爆人哋个玻璃心，咪可以唔使去咯，仲可以公费游船可添。以上系设计对白。 即系我其实我都个感觉都系咁嘅，我觉得法国佬系摆明玩嘢啦，即系好日都唔嚟呢度巡一巡，就专登咧喺嗰个演习之前啊巡一巡。哇，欧文讲呢单嘢我真系坚惊啊，大佬。 鲍恩雷，大陆台山有个核电厂，听闻在广东省还要建多十几个核电厂。好惨啊！ 好惨啊！同埋台山嘅核电厂嘅组件嘅生产商系造假啊嘛！早几日有个新闻，哇，脚都软埋。其实台山距离香港啊真系好近嘅啫， 即係如果喺呢個核輻射嘅輻射層能夠覆蓋到嘅範圍，咁佢香港人跳海都唔掂啊，出親事，同埋已經出咗事都唔定嘅，所以近呢十年八年好多人好後生嘅 cancer 係咪有關呢？我真係唔敢講咯，即係我覺得係唔會冇關咯，因為冇通報噶嘛，佢爆咗冇人知都得嘅，上面新聞封鎖。同埋即係點解咁講呢？我啱啱之前講緊有幾個台山嘅親戚朋友嚟咗，咁呢佢話即係傾開閒偈呢，佢話佢個女呢細細個十歲啦，咁返小學呢都全部都用曬普通話嘅，就唔准講廣東話嘅。咁呢佢好擔心佢下一代唔識講廣東話呢，唔識講台山話呢，佢就話呢返到屋企就硬掘規定佢講台山話嘅，咁能夠成全到佢啲傳統，咁我覺得非常好啦呢、這個。咁我係呀，我唔單止係台山人啦，我話廣州人佢反抗普通話教學都好強㗎，即係甚至乎有人上過街，有人拉過，都因為嗰班人想佢哋下一代識得廣東話咋。佢話：冇啲咁嘅事，邊度有咁咁即係去大陸邊度有人咁上心啊？對呢啲，我話你啲新聞都睇唔到，你梗係唔知你有呢啲咁嘅事啦。跟住啊，咁又係咁樣，即係大陸就係咁噶啦。即係呢啲成上街捍衞廣東話咁大件事，佢哋近在台山都唔知啊。咁你諗下，台山爆核電站，咁啊廣州我點會唔知啊？老實講，就係點會知啊？唔好講香港啦，一樣啫嘛。OK， 咁啊嗱，臨講埋兩樣嘢，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你點題唔好點翻轉頭先得㗎。如果你點啲題唔係點翻轉頭，咁我都會講下嘅。咁啊，仲有咧就係、是、係啦 ，End Game 我就唔會講㗎啦。即係只不過想話俾大家聽，我睇過 End Game。咁咧即係娛樂性咧，一定唔會渣啦。你睇啲票房咪知咯，喐啲都幾億咁樣，即係講緊大陸都幾億喎。咁啊，美國唔知幾十億美金咁樣。咁啊，即係其實真係想心。咁邊度有幾十億啊？ 唔知 我見到個票房幾廿億嘅。 美國話未上嘅。 遲過香港啊？ 遲過兩日㗎。 哦 ，OK， 咁即係美國就應該聽日先上嘅。咁唔知可能大陸個票房好勁啦。咁咧就抵佢勁嘅，真係大家睇咗就知啦。咁啊，同埋咧，你睇完之後你會興趣咧睇埋 Marvel 其他嗰啲作嘅產品嘅咁樣。咁同埋。我見到高登有人喺度拗咩叫彩蛋，咩叫片尾，都拗餐懵，都幾好笑嘅。咁因為彩蛋文化唔知幾時發現嘅呢，咁我以我所知呢，咩叫彩蛋呢，就係喺一個即係我打 GTA 4嘅時候呢，我就有啲僆呢就教識我咩叫彩蛋。原來當時嘅彩蛋呢，原來真係一隻復活蛋，佢喺 GTA 個 game 裡面呢就喺 random 咁样放喺唔同嘅地方，就你或者有隻复活蛋啦，或者有隻白鸽啦咁样，你打爆佢变咗个复活蛋，咁可以 collect 咗佢咁样，又或者有啲惊喜嘅，你预测唔到就同个 game 冇关系嘅一啲情节或者场景，咁嗰啲叫彩蛋。咁我当时咧就知道咩叫彩蛋啦。咁唔知点解咧？华人好得意嘅，习非成事嘅能力好强嘅，即系正所谓。即我成日都舉一個例咧，就是、XO 醬咧就係、是、代表極品咁解，咁 XO 唔係代表極品嘛 ，extra O 嘛，咁啊，即係好多呢啲華人好多呢啲經典作品嘅，即係例如曾經飛圖叫做卡拉 OK 嘅大陸，不過鬼佬都係咁嘅，因為鬼佬嘅螺絲批咧一字同埋十字咧係兩間唔同嘅廠牌 develop 噶嘛，咁一字螺絲批好長時間都係叫 Philips 嘅。咁即係人類係咁啦，唔好話華人啦。咁但係華人似乎特別呢個能力特別普及嘅。咁所以呢就係啦，就係講緊彩蛋，就後來唔知變咗片尾又叫彩蛋。出曬啲 roller 有條短片又叫做彩蛋咁樣，即係搞到好混淆咁樣。咁但係英文就叫Easter egg 啊，咁就真係叫復活蛋嘅。咁可能有啲國家又唔俾人知道咩叫復活節，咁啊。就直接咯，嗰粒就五顏六色嘅蛋就叫彩蛋，咁個文化咁樣嚟咯。以我所知啊，如果有錯或者有啲更加深層次嘅意思咧，希望大家提醒我啦。 Jack Music MB 鄧模式。 香港戏未上，预售已经超过3000万。Jack Music MB 邓模式，香港今年最高票房是 Captain Marvel， 7500万。 哎呀，我竟然冇睇 Captain Marvel 添。咁我喺嗰度Endgame 要出翻嗰个人，唔怪之后唔识佢啦。原来佢就系 Captain Marvel， 系个女角嚟噶嘛，系咪？ 杜丽莎。 杜丽莎嚟啊！ 我似杜丽莎 咁 样。 哦，即系捧住噶，啊唔好剧透，系咪一个啊？ 系 啊。哦 ，OK， 咁嗰个发型妹咧？ 咩咩发型妹啊？ 即系剪到好似Duran Duran， 唔系好似 短头发。 系咯。 咪又系佢咯。 哦，就系点解中间会剪咗发嘅咧？ 咁啊讲几年后啦嘛。 哦，我直头好似唱《Don't You Want Me》嗰度叫咩？Don't you want me, baby? Human lead, human lead 嗰个女歌手咁嘅，好似好有型啊！死啦，剧透我添，呢啲都算系透啊！死啦，你听下金英啦，不如 呢个讲晒嘅，我唔知啦。好啦，金英个节目上次未做 哦，系啊，咁啊系咯，咁我今日要讲嘢咧都差唔多啦，讲晒啦。啊，系啊，仲有讲多样嘢，即系笑话嚟嘅，即系大陆咧，去偷听人哋电话或者偷睇人哋啲 content 咧，即系啲咁不道德嘅嘢咧，可以成为一个产业嘅、哦。咁好似有两个产业城咧喺南方呢边嘅，咁啊取替咗北京，因为人工平同埋个基建好咁样，即系大陆可以无耻到咧，一个国家公开咁样偷睇啲国民嗰啲电话嘅内容咧。就成为一种大生意嘅大企业嘅咁样，即系我想问一下，即系究竟喺大陆嘅人究竟中唔中意俾人偷睇自己啲通讯内容嘅咧，或者 social media， 会无端端讲一句嘢俾人禁咗，会唔会中意嘅咧？即系既然大家都唔中意嘅话咧，即系点会爱国嘅咧？即系呢样嘢大惑不解嘅，真系唔通中国人就系为一碗饭就已经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嘅咩？我唔系咯 ，Dilbert 唔明点解一气逼住一开波就去抢到争灯头。我选择上映期尾段先去睇 Ultraman 数96 Park Torrent Game 自拍 Captain Marvel， 所以造型不一样。 啊？点话？拍咗 In Game 先拍，哦，唔怪之啊！咦，你未瞓噶？咁啊 ，Dilbert 咧，你话？唔明点解一咩戏一出就争崩头啊？ 我啲人好多人预售好快买飞啊嘛。 原因就系咧 惊剧透， 好多剧透啊嘛，大佬而家个个都 KOL 嚟嘅，如果你开 YouTube， 你又忍唔住咁落去，即系有啲真系忍唔到手嘅，我识啲人都系嘅，即系明知系剧透忍唔到手嘅，咁啊揿咗落去，由头讲到尾，五分钟睇完晒成套戏咁样。即不知所谓，我觉得呢啲好心你又唔好助长呢啲人去睇佢啲内容啦。即系譬如睇完套戏，咁你当分析一下套戏都 OK 嘅，但你又会忍唔到手睇之前揿咗，你系咪自取其辱啊？呢啲你自己戇鸠就唔怪得嗰啲人，但我都会怪佢嘅，因为你呢种行为用自己嘅价值观去走去讲人哋套戏，你又唔了解晒套戏讲乜，或者你了解嗰一 part 又唔系嗰 part， 即系除非有啲人不停咁晒冷啦，尤其是啲好神秘嗰啲戏咧。就不停咁晒冷咧，讲就20套戏啊，又无端端又讲下波兰斯基啊，无端端又讲下，即系我都俾嗰啲人 fit 咗一镬咧，我就听佢嗰啲神秘节目咧，即系讲西藏 UFO 啊，即系德军啊咁样成，咁咧又无端端讲咗呢个西藏七年啊，咁我以为西藏七年咧嗰套戏咧系讲 UFO 啦，屌入到原来唔系嘅，真系吹胀。即系嗰条友讲嘢特别1999嘅，咁所以即系躺着也中枪啊！我根本就唔系想透过佢个节目嚟听戏嘅，听神秘嘢嘅，咁佢又无端端乜都拉，即系将好似黑洞咁啊，将佢紧紧识嘅嘢咧，就不停咁大晒冷咧，就讲到好似识好，即系每逢一个 topic 咧，都俾人觉得佢识好多嘢咁样咧，即系好怕听啲，即系好怕识呢啲人啊！简直系，即系有时听节目焗住，即系冇娱乐咧。我都有少后悔嘅，咁但系其实西藏七年都唔系好难睇嘅， 但只不过俾佢 fix 咗入咗去，即系谂住睇下呢套戏都系我期望中嘅类别，点知反而有惊喜咯。原来系讲紧第二样嘢嘅，即系同战争有关咁样。我睇到一半啦，啱啱开波之前。咁啊，所以咧，即系我难，即系难免我有位朋友咧，佢话呢啲人系卖药咯，好中意。即系你可能我细个，我屋企系开士多嘅，好多人嚟打麻雀嘅。咁当时好多系街坊嚟嘅，咁有啲咧外来嘅唔系街坊咧，就觉得自己个人一等嘅，因为嗰啲街坊全部都住屋村，但系佢又住私家楼嘅。佢嚟亲咧，无论摸一只万子同摸一只索子咧，食边铺牌咧。佢都有本事呢，將啲家常日事同埋佢去旅行嘅见闻呢都讲埋落嗰副牌度嘅。即係话譬如一碰呀咁样，唔知食咗糊呀咁样，喂人人五百。哇，你知唔知日本嗰啲银纸呀，闻落都香啲呀，哇同佢欧洲嗰啲有少少唔同嘅啲纸质。都会咁狂讲呢，即係炫耀佢自己去过咩旅行呀。咁又话即係总之好撚劲啦。咁原来呢今时今日呢，读得书多嗰啲人呢都同嗰个雀友一样，即係无论你讲电影啊讲戏啊，乜都喺度炫耀去睇过几本书啊咁样呢，即係觉得好撚烦啊，真係。即係讲下你自己嘅经验好过啦，即係讲你即係高层次啲啦，唔好成日都系炫耀啦，唔该。咁不过唔该都冇用㗎啦，即係观众系鍾意睇呢啲㗎，真係冇办法㗎，有时真係。我就 provide 唔到呢啲嘢俾啲观众啦，对唔住。咁啊，喂，咁啊，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亦都虽然呢排又唔好忙，我做紧啲咩咧？我剪紧嗰条Black Magic 嗰部Pocket Camera 嗰条片啊。咁啊，因为我都拍呢部机攞咗翻嚟都差唔多有冇半年啦，都接近半年啦，但我都未出到片啊。原因就系、未发过事。即係因為有啲太 cheap 嘅 job 我唔會用嗰部機，咁但係而家呢我真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好勁，等等先啊， 真係慘啊，呢排太多影相嘅 job。 而家多数影相，但又冇咩拍片嘅 job。大家睇到呢个嘛？呢、這个 grip 咧真系唔讲得笑。同埋咧，我首先咧，点解要拎呢个机出嚟晒冷咧？都唔系晒冷嘅，即系开心分享咧。咁呢部机咧拍啲 quality 出嚟咧，都可以有电影嘅 quality 啊。因为佢嘅 codec 系好低压缩比啦，咁同埋个 function 真系好劲啦。咁咧。佢勁係勁在咧，大家睇唔睇到呢個 grip 咧？就係呢間叫做 Small Rig 嘅廠牌出嘅。Small Rig 咧大陸嘢嚟嘅，咁你知我唔係逢中必反噶嘛？即係佢肯自己有 R&D 咧，我都好讚賞，因為中國人咧能夠昇華到咧，能夠自己嘥錢 R&D 咧，我係好鼓勵嘅。咁咧佢咧竟然咧呢部機最強嘅賣點咧，就係可以入一個。T5 嘅一个 hard disk 啊，即系呢只，即系话咧，你拍咗啲片咧，可以直接入个 hard drive 度。咁有咩好呢？佢好处就多咯，容量大啦，因为而家拍 4K 同埋你用一个唔压缩嘅 codec 咧，嗰条片好大噶嘛。咁于是乎咧，用卡咧已经应付唔到啲好长嘅。製作時間啦，咁於是乎咧，你可以 up to 兩 T 出咗兩 T 未啊？嗱，呢個品牌一 T 啦，咁咧嘅容量咧就真係拍你嘅片，咁你開足成日工咧應該用唔曬嘅。咁咧於是乎咧，佢咧就將嗰個 hard drive 咧就懟入去個 grip 嗰度啊，就係呢個 grip 啦，俾大家睇睇。我拧到好实啊，可能系啦，冇错啊，拧翻松。咁咧，佢个 drive 就藏喺呢度嘅。咁我点解要吹奏啊？呢个 small grip 咧，因为 small grip 咧系一个细厂，唔系 small rig 啊，系一个细厂嚟嘅。 咁咧佢竟然咧，我以前因為我成日用埋啲市場毒藥嘅機啊嘛，即係所謂市場毒藥咧，就係我去過濾過之後，我認為嗰啲機係性價比極高 ，quality 極好，但係咧佢喺 marketing 咧就係好輸蝕嘅，即係例如。好似譬如 Canon 咁樣去嘥好多錢再去落廣告啊，搵代言人啊，拍啲片又嚟 sell 嗰啲機嘅。咁但唔係代表嗰部機係真係好好㗎嘛。咁於是乎呢，我就專係買埋啲呢我嘅心水嘅機呢，就係、是、市場嘅毒藥嚟嘅，即係好少人買嘅。咁包括呢部啦。咁於是乎呢，我就年中呢就慳返好多 accessories 嘅錢嘅，因為嗰啲出 accessories 嗰啲呢就西瓜靠大邊㗎嘛。咁就算出條同步線呢都只係有Canon 同埋 Nikon 嘅啫以前。咁後來 Sony 有好多人用啦，咁呢市面上嘅 accessories 呢就係得 Sony、Canon 同埋 Nikon 嘅啫。咁買嚿代電都難買嘅。咁我用色碼同埋 Panasonic 嘅毒藥嚟㗎嘛。咁所以呢我就慳返好多好多呢啲 accessories。包括呢就算呢啲 rig 呢專係出俾 Panasonic 都少嘅。甚至乎我買呢部Blackmagic 呢全香港呢到而家得兩部嘅。因為佢個生產線出咗啲事就出唔到貨咁樣。咁呢佢都係為咗即係國際市場啦當然。但香港竟然都有貨囉。咁呢 ,small rig 呢就係好快呢就出咗一個擺 hard disk 嘅 hand grip 啦，同埋呢一個這個 cage 啦咁樣。佢係香港未有貨已經整定呢個 cage 出嚟去諗住賣國際嘅。就算啊香港咁少人用啊，喺全世界嚟講都唔多得去邊嘅。咁我好欣賞佢呢，因為呢啲要起模㗎嘛，唔係話好似砌機咁砌出嚟㗎嘛。咁我就所以即係借呢個機會呢即係吹奏下 small rig 呢個品牌啦。咁啊挫強扶弱啦，可能叫做呢啲叫即係冇咁大，即係冇唔好講咁大，即係我個心態係咁啫，只不過係咁呢呢、這個 small rig 喺邊度買呢？香港兩個地方大家都可以去親身拎機去試嘅。咁佢好多機都有嘅。第一就係 Seashine 啦，就喺呢個星際城市上面頂樓嗰間叫 Seashine， 我成日都去嗰度買嘢嘅。咁另外營記都有呢個品牌嘅。咁啊，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因為佢咩機都有出咁滯㗎啦，幾乎。即係如果講個款式齊呢，就應該係 small rig 嘅呢啲 cage。同埋啲 rig 係喺嗰度買囉。咁開心分享嘅純粹係。咦我見到又有人有啲留言俾人嗨咗喎。我解封返先。較早前呢L Lama 呢 ,Lami 呢就有啲留言俾人嗨咗，讀返先。 L Nami 通常台灣人喺 game 中亦彩蛋，即是以前我哋讲搵到隐藏宝物。 哦 ,ok, 就係咁樣。點解你唔俾人俾人 high 囉，我都唔明喎，真係呢、這個。 Gilbert, 核電係未來，但係掌控核電嘅人就信唔過囉。Jack Musick MB 鄧模式香港戏未上，预售已经超过3000万。Jack Musick MB 邓模式香港今年最高票房是 Captain Marvel 7500万。Gilbert 唔明点解一戏逼住一开波就去抢到争崩头。我选择上映期尾段先去睇 Ultraman 数96 拍错影记是拍 Captain Marvel。所以造型不一样，恶徒谣仲有无多啲澳洲片。 嗱，就澳洲片啦，我有拍片，只系头嗰之前嗰条嗰三个场景啦。唔知道你有冇人睇过澳洲拍嗰条片啦？咁但系咧有多啲 footage 嘅，我就将会咧某啲澳洲嘅 footage 咧就会喺讲紧呢部机嘅时候出咯。咁因为咧。我最长嘅时间咧就揸车啊，出边嗰阵时即系其实好值得拍嘅就系揸紧车，冇得拍拍唔到啊。咁啊，同埋去嘅景点咧又唔系好多啊。咁甚至乎十二门道石咧，我拍得上嚟又拍唔到片。咁上一直升机嚟，净系睇嗰条360嘅片咁样，咁就系得咁多，冇咩拍到咯。因为最主要系点解咧？因为天气极差，我去咁多日咧 ，plan 咗去玩嗰啲咧，除咗个湖之外咧，全部都系。 横风横雨咁样咧，真系非常冇瘾。咁啊，好彩搭直升机嘅时候突然间停咗雨咯。咁所以冇咩睇啦，澳洲嘅片咁相啊反而多啦 ，post 咗好多啦已经。咦 ，Dicky 你又喺度啊 ？Jackie 陈晚安话啲。 好啦，喂，咁啊，差唔多啦。如果你大家冇咩反应嘅时候咧，咁我都疲劳噶啦。因为我自己讲咧，不停咁讲咧，大家以为我好劲好吹得咧，其实都系全凭大家嘅反应，我先可以更加吹得嘅。咁啊，多谢康康嘅 sponsor 啦。咁啊，咁啊，睇翻呢边先。咁啊，记得咧就系、是、follow 呢、这个唔系系咪 follow 啊？啊 ，follow 呢个 Instagram。Detective Tam 啦，咁啊更加要subscribe 我个 channel 啦，咁啊冇乜特别嘢讲噶啦，咁啊记住，星期日，就一定要去东角岛啦，3点钟，咁啊记住去反对呢个送中条例啦，咁啊觉得今次唔出嚟，我哋大家都系预咗输噶啦，有冇人中意冇尊严嘅先？即係隨時俾人拉就拉嘅先，冇人想噶嘛，係咪？咁當然嗰個惡棍嘅政權要做咩，就我哋好難改變到佢。但係香港政府都仲要面對世界、面對國際嘅時候，我哋係咪應該出嚟表下態，或者俾多啲人知道呢個惡法個內容係幾咁恐怖嘅咧？咁如果你唔想做一個冇尊嚴嘅人咧，希望你星期日都嘥少時間出嚟遊行下啦。咁好啦，咁啊废话少讲啦，都讲嚟讲去都系嗰样嘢。不过真系好担心嘅呢样嘢，好唔开心。咁好啦，再见，下个礼拜见啦，或者星期日见啦，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